后，发现八款儿童外套的颈部绳带有勒紧儿童，导致窒息的潜在危险，违反规定。海关提醒家长为儿童选购服装的时候，必须注意潜在危险，避免发生意外。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天晴，渐转多云，明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4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7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8点，跌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93.2，升5.6；美团点评104.2，升3.4。腾讯控股335元，跌6毫；诚实外教育1.44，跌7毫；中国平安91.2，升1毫；中国生物制药10.68，跌5.2；友邦保险79.8，升4.5；建设银行6.42，升2仙；盈富基金27.15，升5仙；中国移动61.3，跌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58。瑞士法郎7.847，澳元5.31，加元5.902，新西兰元5.034，欧元8.61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7点，升64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59.14美元，卖出1,459.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消散中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咁受较早前意外事故影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车多，龙尾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挤塞，龙尾排到加多利豪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车龙排到去九龙，车龙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宋皇台到去码头冲道挤塞，车龙排到木厂街。提醒翻，港铁而家大学站系仍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都会在今晚的11:30结束。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和马鞍山绕道恒安邨去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5:78，而听朝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4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唔晒唔好拎咁卖啦，食剩咁多真係晒，嘩嘩煮咁多佢哋边度食得晒呀，食得嘅就唔好晒，真係晒。买买买系咁买，买完返去摆摆到过期就要抌晒。食得晒先至好买，食得晒先至好捱，使乜咁珍贵节物浪费，做人要识食千祈唔好晒。 咪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准时踏着自己部车。 告别馒头包包可爱的笑容，在自由风自由风的声音下踏上翻工之旅，挤拥的交通伴随着日落的晚霞，歌曲和话题都准备好了，打开直播室的大门，享受今晚的节目。新的一晚，期望新的开始。我是刘伟恒，珍惜手下留情这个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那今天第一个钟将会跟大家继续倾一下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那这个选举呢，都被人很多的发挥和很多的分析的。那就包括了今次这个投票率就是高达七成，可以说是香港各个选举历史上面投票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一次的。那么同时间呢，就亦都在个议席上亦都出现了一个大的反转翻盘，可以说是。那么因为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就是这个建制派基本上控制18个区议会，包括了是议席和这个区议会的主席。但是今次选完之后就逐一声差不多反转了，我们基本上除了离岛区之外，其余的17个区都变成是这个泛民的一个的议席占多数。我相信我选区议会主席的成功顺利成章，可以说就由18去到17，即是说如果是建制的话，基本上是只保留一个区，这个也是一个即是完全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嚟噶，呢个变化系。咁另外亦都有一个现象添咧，就系好多重量级嘅咧，就系话服务咗社区好多年嘅区议员啦，或者好多嘅双料甚至三料议员啦，服务社区咗好多年嘅一啲知名度好高嘅人士咧，喺今次选举里边咧都落败咗嘅。咁啊，到底呢啲咁样嘅现象咧，系话咗啲咩问题出嚟咧？咁喺今次里边咧，当然我哋话咧就泛民算系赢家啦。咁啊，建制派里边咧就今次都选择惨重啦。咁但系咧喺个过程里边咧，就大家点样去睇翻呢个问题咧，或者点样反思以后个出路系点咧？咁今日咧，我哋就两位咧都系属于应该系都系建制啦吓嘅朋友咧，就同我哋倾一倾咧，到底未来啊，我哋呢个政局会系点样嘅咧？咁啊，首先咧，第一位咧就系自由党嘅党魁啊，钟国斌噶，欢迎钟国斌 啊，陈景祥 系。咁啊，钟国斌咧，自由党里边咧，我睇翻你个记录咧，就有11个人咧出选，咁咧就系赢咗五席嘅吓，咁啊都接近呢个一半啦吓，应该都算你觉得成绩？都可以是 吧？实际上我们是12位参选人的，五席，本身现有呢就有八席，所以拿回五席来讲都算是不是太差啦，如果将相对这样的环境的情况之下，当然都是输就输啦，未来的地区工作相信都会几艰难嘅啦，如果喺建制嘅角度嚟睇。 咁我介绍埋另一位先，咁另一位出席嘅咧就系方国山，咁佢哋就专业动力嘅成员，同埋西贡区环保北嘅胜选人啊。咁今次咧就方国山都有参加呢个区议会选举，咁就赢咗吓。咁赢咗，你嘅心情点啊？算唔算系惊险啊？ 哦，当然系艰难嘅吓，即系自己会睇到我哋香港而家个环境 個局面咁惡劣咧，其實喺過去呢半年咧，其實喺即係話雖然係有區議會選舉啫，但係我哋並唔係刻意同埋亦都唔係好大肆張揚去參與個選舉嘅工程啊，其實就希望盡快透過今次11月24日一個公平開明嘅一個選舉，令到大家平息一個方向嘅啫。最重要就是選舉了之後怎樣去令到社會可以重回正軌，或者大家可以透過一個正常的會議在議會上，對於舉個例，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那你就在個議會上正常地去發表意見咯。而我們也都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令到個議會更加增加透明度。 咁方國山屬於嘅專業獨力同埋友好咧，就有七個人出選，咁就應該贏咗三席嘅。咁好啦，咁我哋不如咧就進入一個即係我諗深入啲去分析啦。 但我首先想講，我哋咧專業動力係一個自負組織，亦都唔係咩黨派。我哋啲朋友可以來自唔同嘅光譜，亦都有啲青年人。今次我哋參選有七個，亦都有同一啲建制派或者我形容係保皇黨啦去競爭嘅。咁而我哋好不幸啦，即係我哋一班青年人咧就未能夠即係當選有質素嘅青年人。咁但係我哋連任咪只有得三位，但係亦都損失咗一位好有資深嘅議員咯嚇。 係好啊嗱，咁今次裏邊嘅選舉咧，結果就塵埃落定啦。咁我哋見到咧就有好多講法嘅。咁譬如建制派啦，我先講翻啊建制派嘅情況先啦。咁今次咧即係其實用大敗去講咧，就應該都好貼切啦。咁咧就有好多即係建制派嘅即係負責人啦，或者係黨魁啊各方面咧都講咧就要深切檢討啊。今次呢個選舉得出咁嘅結果，咁嗱，鍾國斌或者你先講一講先啦。你係帶領自由黨啦，你哋自由黨嘅黨魁，咁自由黨一直咧就喺今次呢個反修例嘅立場裏邊咧，基本上都可以講話係支持政府啦，係咪？咁好啦，如果你今次要檢討，咁到底其實你檢討得出嘅初步，你覺得今次裏邊出現咁嘅結果咧，喺區選，其實檢討到啲咩出嚟咧？ 嗱，逃犯條例一開始咧，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係唔贊成嘅。尤其是我个人咧，又喺国内做咗30年嘅工厂，完全知道国内嗰啲规规矩矩，所以最初推逃犯条例出嚟嗰阵时咧，我哋系好大嘅声音嘅。但系当然我哋知道，政府够票，就算点阻都阻唔到嘅。咁啊，唯有我哋将嗰个杀伤力或者影响力降到最低，所以嗰阵时咧，我哋就争取好多政府嘅修改，例如好似由46个范围去，佢政府减咗9个，去翻37，咁跟住咧嗰啲年，即系嗰啲追溯期啊，各方面咧就去到7年，咁呢啲咧都将个杀伤力减到最低嘅。咁所以事实上嗰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当政府出事咧，當然而家講緊係100万、200万人上街之後，政府繼續去馬呢部分咧。事實上建制派係跟車太貼，而家係自己撞車，係咪？咁所以有咁嘅結果咧，即係都係唔出奇嘅。咁奈何咧，就喺個過程之中，由6月到而家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意見俾咗政府，即係叫佢應該點樣處理。或者甚至乎在很早期我都跟政府说撤回，但当然政府说了就是说喂我已经暂缓了，那很多人跟着他说又寿终正寝，那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暂缓寿终正寝和撤回那个最大分别是什么，那为什么你政府一开即是那段时间即是积极的回应就是说撤回就撤回咯，今天已经撤回了，但所有的时间的 timing 是错的嘛。如果一早做了，例如那個撤回是3个月才做的，今天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到。 鍾國斌，我想問，譬如你說這個跟車太貼，即是建制派啊，即經常都被人說叫盲撐政府的，其實這個現象不是第一次的，即經常都是這樣，即檢討過很多次，一直到今次，即如果還都是這個現象，那是不是反映到建制派本身 所以今次 有些結構上的定位問題。 當然在建制，什麼叫建制呢？即是理論上的支持政府，是不是？那我們很多時候呢，即是當然是 有其他的，即是當然建制一個統稱，就不代表所有的政黨都是做法就一模一樣，但亦事實上很多時候呢，我們是關上門跟政府說，就多過是公開去跟政府說，或者公開批評政府， 只不过有好多嘢，我哋闩埋门讲咗之后，即系政府听唔听，有冇反应，就当然都系政府嘅主权嘅。 嗯， 咁所以变咗俾人个感觉喺出边就话，政府话一系一，二系二，行啊行，你企系企。咁啊，实际个情况就唔系百分百系咁。 但经过今次咁样咁大败之后，你觉得呢个咁样跟车法？是不是需要改，或者有冇打算改？ 這個自由黨就不嬲咧，就相對是批評政府就是直接好多嘅。即係如果做好多訪問，大家都知道嘅。但係其他嘅政黨是點樣諗法咧？即係我當然不可以代表其他政府政黨嘅嘅睇法啦。不過我相信其他將會政黨、其他建制嘅政黨將會都會改變。以往即係同政府嗰個緊密度或者跟車度嗰、那個嗰、那個情況 嘅關係， 呢、這個事實上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教訓嚟嘅。 嗯，方國生嗱，你又講翻你嗰個中間力量咧，你曾經嘅選舉之前咧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嗰個區議會就唔好咁政治化嚇、應該多啲民生。咁但係咧，今次嘅選舉咧，大家睇到咧，好多時似乎就唔係啦嚇。我哋見到好多資深嘅喺地區服務咗好多年嘅都唔得嘅，即係都會輸嘅。咁呢個區議會呢、這個其實好似你咁講咧，淨係關注民生啊，講嗰啲其實可能冇乜用。新一屆咧嚟當選咗啦。新一屆你睇到嘅會唔會一個好政治化嘅區議會？ 我認同呢件事嘅，即係嗱，我哋喺議會嘅工作，知道個區議會嘅架構係以民生啊貼地嘅民生嘅改善工作為主。咁但係今次因為過去嗰六個月嘅逃犯條例，以至到可能係反共啦嚇、即係去到啲或者唔滿意中共嘅管治嚇、即係要堅持喺嗰個一國兩制維係我哋嘅核心價值。咁市民期望呢啲嘅時候，同政府有個好大落差。咁所以咧。今次市民投票嗰個投票率去到七成幾八成啦，有啲地方係表達咗有用一個即係負氣啦，覺得喂我就係攞呢票嚟鬧政府啊、某個程度上 表態啦， 表態嚇，唔係單止話為咗區議會，佢哋大家明白區議會做咩角色，可能嗱即係我哋某啲政治議題嘅立，我哋係有立場去表態，咁呢個第一件事。但係平日我哋區議會個架構本身係真係做地區民生嘅改善為主，咁大家唔可能話將佢個名不符其實，話明係區議會啊嘛。如果真係要喺政治嘅立場，以至到譬如可能3000万或以上嘅嘢，你就應該喺立法會去討論呢個第一。所以我會覺得係咁樣。但係我喺今次嘅逃犯條例裏邊咧，喺我哋點解會可以仲生存到有一啲我哋啲少數嘅嚇無黨派嘅朋友咧，其實除咗堅實嘅地區工作之外咧，我哋喺6月9日咧，其實我哋個團隊咧一早已經做一個間官嘅作用。我哋係唯一，我喺我區議會裏邊係我哋係唯一一個團隊親自6月9日遞信俾林鄭月娥特首，要求佢撤回個逃犯條例。咁打後同一日咧，我就下晝去咗維園。往後嘅6月9日、6月12日，我哋都有一啲和理非嘅遊行。咁但係遺憾咧，即係好似鍾國斌咁講，主席咁講，佢就係話政府會唔會係即係嗰陣時身邊冇乜醒目嘅提一提點佢哋話喂。你要聽民意啦，咁似乎就係當時我哋嘅勸喻，佢哋冇接受到。咁當然，我認為逃犯條例咧係應該撤回嘅，咁、因為亦都係事實上啊，鍾生講過有道理嘅。過去都有啲廠家或者我哋香港中港嘅貿易咧，事實上有啲會計啊各方面嘅條例係會影響到佢哋。咁、但係問題整體都未討論，政改都花兩年啦，你點可以逃犯條例搞一段好短時間，你就要夾 硬逼市民接受咧？咁所以我哋認為政府譬如真係要聽下民意，就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嚇、之前一早就要撤回啦嚇，咁、再加埋呢、這個。雙普選，大家有個方向，就希望能夠平息下呢個紛爭。 好啊。咁自由風而家我哋傾緊嘅就係關於區議會今次選舉之後咧，建制派咧就失利啦。咁啊，到底個檢討或者個觀察或者得到啲咩教訓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參與討論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分享下你意見嘅。我哋先聽下新聞追蹤先。 今日新聞追蹤。 2019年11月27日，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再到理大校园了解情况。 今日我巡视嘅时候咧， 一發覺因為紅隧開翻，基本上咧，你任何人想離開咧，好簡單已經可以離開得到嘅。警察亦都睇唔到有任何理由咧，仲要浪費警力去再去圍封啊！ 理大管理層搜實校園，未有再發現留守者。副校長盧麗華： 去到今日呢個行動裏邊咧，我哋都睇到咧，校方可以做嘅工作、做嘅事情，我哋已經係盡全力去做。我哋好希望咧，校園能夠解封，令到校方第一时间能够进行这个复修工作。 朝早十点半，有民间团体在11月中透过网上问卷访问近1200个来自各区的家长，有过半受影响儿童出现咳嗽、喉咙干和皮肤痕痒的症状。香港媽媽反送中代表鄭女士： 在這些父母裡面，有15位的仔女因為接觸催淚煙之後不舒服而要入院，最長的留院時間是5日。基於我們這些調查結果，我們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在社區裡面發射催淚彈，杜絕化學武器污染。 11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话，政府就公务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区政府有初步构思。 如果系要做一个宣誓，系点样做法呢？我谂我哋首先喺呢方面咧，系要谂一谂设立呢个嘅宣誓呢个嘅安排，那个目的啊，那个期望嘅效果系乜嘢？系咪可以喺现行嘅框架嗰度做到嘅呢？ 有议员不满个别公务员公开发表政见。实政员卓田北辰： 第一位公务员就在内地的微博公开批评政府官员，你知不知道？局长，我想请问这个 case 你怎么忍？ 罗志光： 如果他的任何行为是怀疑是违规或者违纪的话，是有他的部门的管理当局是去作跟进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 由风。自由风翻嚟咧，我哋继续去倾下咧，关于今届区议会选举之后咧嘅一啲检讨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可以参与去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而家喺直播室咧，我哋倾紧嘅就系钟国斌啦，自由党嘅党魁同埋方国山咧，专业动力嘅成员嘅。咁啊，钟国斌我又翻嚟嗰个问题嗰度，即系同你倾一倾啊。今次区议会选举之后嘅一啲情况啦。咁大家知道咧，喺呢个区议会选举之前咧，就有成接近六个月嘅香港有好多街头嘅抗争，甚至后来好多嘅暴力冲突啦。咁再做到好接近呢个选举嘅时候，就出现咗好多掟汽油弹啊，甚至理大啊等等发生好多事件，都好暴力嘅。即系件事开始又升级紧嘅。咁政府啊，同埋即系中央当时一直讲咧，香港最重要都系止暴制乱啦。咁但系今次区议会选举里边咧，我哋可以见到咧个现象好明显嘅，好多就系话泛民即系支持呢啲即系街头抗争嘅人系选到，甚至有啲根本咧就系其实有参与过，就系可能警方都已经系打算要拘控佢噶啦，都一样选到。咁所以话咧，这个选举到底对而家目前呢个所谓止暴制乱咧，其实会有咩影响嘅咧？其实甚至系咪件事对而家呢个形势可能个扭转系冇乜帮助咧？可唔可以咁讲？ 嗱，止暴制乱当然我哋个个都希望系啦，唔理边个阵营，我相信都希望香港系平静，即系回复翻以往安宁嘅社会事嘅情况。但系而家止暴制乱，政府单靠警方警力根本就冇可能做得到。亦證明咗係做唔到，咁所以我哋成日講政治問題，而家百分百政治問題，一定係政治解決，就唔可以用警力去解決，更加唔可以用民生經濟嘅政策去解決。所以而家一直以往政府就係做錯事、行錯路、評估嘅嘢全部都係錯誤曬。咁政治問題政治解決點樣解決咧？咁已經講咗好耐嘅，雖然。即系民间有五大诉求，但系大家有好多知道有啲系做唔到嘅，你冇可能就系话你睇住佢掟汽油弹，亲自即系即场捉咗佢，跟住你话要放咗佢，呢种大家喺法治嚟讲不能容许。咁但系五样嘢，第一样嘢撤回，第二样嘢社会有一个好大嘅公约数就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呢个不论左中右都有人讲过话成立，但系政府到现时为止都唔肯。咁至于最后嗰个，我觉得可以考虑嘅咧，就当然系话双普选啦。但系而家当然双普选系要时间嘅，咁可唔可以开始 去傾下先，即係有一個 醖釀 醖釀，去話睇睇嗰個內容喺八三一框架之內，之後話可唔可以就有得傾咧？咁呢樣都開啟動，可以開始講噶嘛？ 嗯，係啊，方國生，咁你覺得對呢個止暴制亂嘅前景會點啊？今次個選舉結果？ 首先呢，就我反對任何一方的暴力的，如果有成立到獨立調查委員會，那就調查咯，就徹底地譬如給一些權力他們，令到他們即平和地去梳理這個問題。我自己認為社會今次如果透過，即是我期望啦，因為既然有街頭抗爭的朋友他們都入到議會，可以用一個更平和啲嘅方法，或者去到政府度啊。咁你既然都可以本來係一啲泛民主派或者佢哋嘅抗爭者入到議會，變成一個制度裏面，佢哋變咗係主導個制度嘅一部分啦。咁可否佢哋即係要回翻即係市民嘅對佢哋嘅期望，就喺議會裏面是做一些令到社會可以安寧而且有改進的事，包括剛才剛才提出的那三個方向，止暴制亂，以至到令到獨立調查委員會可以生效。 我先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回复立法会议员书面提问的时候表示，六月至今警方使用了大约10,000枚催泪弹，其中使用得最多催泪弹的日子是今个月12号，警方在中大二号桥向校园内的示威者防线不断发放，而当日各区共用了2300多枚的催泪弹。其次是10月1日各區共用了1600多枚催淚彈，今個月18日理大校園附近發生激烈衝突，當日亦都用了1400多枚催淚彈。保安局回覆另一條關於水炮車的書面提問的時候說，警方不會公開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的催淚水劑成分，以免影響行動效能。警方並沒有關利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的顏色物料協助拘捕示威者的統計數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表示，由6月至今一共收到涉及43名公務員的投訴，指說有公務員參與非法集結或者暴力活動，或者公開發表詆毀一國兩制的言論，有關投訴已經轉交所屬的部門跟進。罗志光书面回复议员的时候表示，如果公务员被调查是否有严重不当行为或者干犯刑事罪行，或者当局会开展纪律或司法程序的时候，有关公务员将会停职。如果被裁定干犯刑事罪行，除了受到法律制裁之外，政府亦都会必定采取纪律行动，包括口头警告、严厉谴责、降级、逼令退休或者是革职等。至於涉及警員的投訴，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回應質詢的時候表示，涉及反修例示威期間對警員的投訴仍然調查緊，未有結論以及報告。目前警方未有因為投訴結果而對受投訴的警員採取任何行動。理大下午再发表声明，向政府要求立即解封校园。鉴于校方已经进行全面寻找留守人士的工作，建议警方无需再采取类似的行动。理大又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尽快处理校园内所有危险品，包括汽油弹和攻击性武器等。执行任何行动的时候，要以和平和人道方式保障所有人的人身安全。港鐵表示，機場快線今晚11:30起至到尾班車，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來回服務，不停九龍、青衣和博覽館站。另外，九龍區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晚上10:30起暫停，香港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正常截止時間是航班起飛前90分鐘。 港鐵職員聯同機管局人員將會在香港站檢查乘客的機票和旅遊證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初时天晴，渐转多云。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皆老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交通大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启祥道。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现在车龙就排到近土瓜湾道。之后在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现在大学站仍然是关闭，另外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是暂时关闭的。而今天是采买日，港铁是安排了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前往沙田马场的乘客是需要在沙田站转车。九龙区的其他封路方面提翻大家啦，咁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嘅一段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都系仍然封闭。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第日区议会的模样是怎样呢？立法会议员谢伟俊 相当多人士没有从政经验，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磨合期，但是这样的社会会多很多不必要的浪费资源。 立法会议员陶谨申 学得很快的，他们因为区议会职权的局限，他们是会知道一步步稳扎稳打地做，以往改善民生的一定会保留。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回來，我們正在談關於區議會選舉，到底選舉之後的政治形勢是怎樣呢？我們請來了兩位嘉賓和我們分析的，就分別是自由黨的黨魁鍾國斌和專業動力成員方國山的。我們之前就講了大家有什麼檢討，我們不如就向前望一下，好嗎？請鍾國斌來講一下。今次選舉完了之後，很多人覺得就那個地區的政治版圖就很明顯就完全改變了。區議會裡面其實間接都會影響到立法會組成的成分，甚至包括到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成啊，即係選舉委員會，大家知道就係選行政長官㗎啦嚇。咁啊，先講下明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先啦。咁啊，到底你覺得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咧，即係呢個大嘅翻盤啊，即係泛民即係攞咗十七個區嘅控制權啦，我哋講緊嚇。咁啊，對立法會嗰個選舉，或者甚至到未來個特首嘅選舉咧，其實會有啲咩影響？你初步點評估啊？ 嗱，雖然建制派咧今次就輸咗。得翻14% 嘅議席喺度，咁即係話泛民就攞咗86% 啦，呢個真係好高比例，即係冇人預計得到咁嘅結果。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個選舉投票嗰個比例咧，建制仲係攞住41% 嘅票，即係呢個6-4比咧就冇乜喐動到嘅。咁如果咁樣計咧，因為始終你區議會咧都係單議席單票制，咁啊即係。單對單，但是你立法會比例代表制的情況的局面就完全不同，雖然即可以說輸到7-1區議會建制，但是在立法會來說，因為那個6-4的個比例40%是建制60%是泛民的投票率，在明年的立法會來說那個影響是不會太大的， 不會太大嘅。 即係如果係地區直選嘅，嗱，即係話嗱，一般30席嘅地區直選，咁如果40%，即係有12席，加三四十二，咁即係12席理論上就係都係喺建制嗰度。咁啊，超級區議會同一個比例，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直選加超級區議會咧，建制派理論上就應該保得住14席嘅。咁而家一般功能組別就大概24度。咁所以而家咁睇咧，就喺那個立法會建制的陣營咧，應該都係攞到37-8票左右。當然有咩係啊，都係要佔多數嘅。但係嗰呢個多數咧就收窄咗好多，因為今屆咧建制係40席嘅。即係唔好計即係往後補選嗰啲，即係用2016年嗰個結果嚟睇，即係40-30。咁而家咧睇落咧個形勢就可能去到下一屆建制就38。泛民就32，咁但系当然有咩甩漏啊，或者有咩特别嘅情况出现啊，或者系大家预计唔到嘅，可能嗰个型嗰个泛民攞嘅票数可能会多啲都唔定。 咁喺个选举委员会嘅影响， 但系选举委员会咧，当系大家知道1000票啊。咁而家旧上一届咧，2017年嗰次咧，就泛民就大概200-300票到。咁你就加埋。相信而家區議會嗰度117票咧，就必定係泛民嘅囊中物嘅啦。咁加埋就挨住400票度。嗱，如果117嘅話咧，大家可以用咩嘅睇法咧？如果梁振英得689票，減117嘅話咧，佢係唔夠票當選。甚至乎林鄭月娥777票，再減117，得660。佢嘅好問先得60票嘅啫。咁所以如果嗰个分析嘅形势咧，即系话未来2022年嘅特首选举咧，嗰个局面咧就唔系话必定一面倒咁啊出现嘅情况。 嗱呢个估计好似都系仲系比较乐观啲，会唔会有另一个可能性会仲加有啲变化？你会唔会有个再比较危机啲嘅评估咧？ 如果危机啲嘅评估咧，就系、是。當然，而家啲網民都好醒目嘅。佢而家開始咧，就睇得到呢個選舉運員會已經去到400多票喺泛民嘅手中。佢而家亦部署咧，睇下喺邊啲專業界別或者甚至乎係工商界別嗰度咧，係喺邊度可以搶到另外嗰啲票數翻嚟嘅選委會嘅票。咁啊，如果每一個界別有18席，佢攞得18就18，攞到兩個變36。咁呢個即係建制都會好小心咁睇住呢啲情況，但係當然係喺個社會嗰個而家咁嘅大環境情況咧，我覺得即係市民嘅聲音咧，即係政府真係要聽。當然喺6月9號100-200萬人上街，政府唔聽，咁而家市民就用政府現有建制嘅機制裏面去投票，告诉政府知。嗱，而家有300萬人出嚟投票，300萬嘅声音，唔该你政府睇下你今次听唔听。即系如果政府都唔听嘅话咧，咁我相信嗰个政治危机咧，即系未来就会更加严峻。 嗯，這個選票的力量都很厲害。方國山，你都曾經參選過立法會，你今次區議會就贏了，你覺得這個中間的路線，這條路線呢，對未來那個區議會的選舉又有沒有什麼影響，或者你自己怎樣計算這個今次區選之後對個立法會的形勢其實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想就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你看到即過去有些市民覺得建制保皇黨就壟斷了個議會，而家咧就翻盤啊，就變咗又調翻轉，又去咗另一邊嘅即係所自號民主派別嘅朋友或者素人。咁我覺得溫和嘅中間派其實個生存空間係咪喺有喺度咧？我認為係有嘅，因為其實如果議會係各走極端咧，其實就需要一啲多元化嘅聲音去平衡，或者作為一個監察嚇。如果下下即係對一用顏色去分嘢咧，其實喺好多民生嘅政策係好困難嘅嚇。咁係咪有啲譬如話甚或呢暴力嘅問題，即係話另一邊嘅態度咁先以顏色去定咧？這個係出問題。咁但係我睇到市民今次嘅投票咧，就係用佢選票話俾政府聽，過去嗰十幾年個建制派喺個議會度係被壟斷，製造咗好多唔公義嘅嘢。咁究竟我哋一啲中間嘅民生派，可唔可以即係扮演多個角色，令到即係議會裏邊可以監察到佢哋一啲不公義嘅嘢嚇，或者增加透明度咧？我覺得即係我希望今次咧有一班人入咗去議會度，譬如已經係講緊接近86% 嘅朋友嚇，佢哋以往喺抗爭嗰度，咁佢哋喺個區議會度其實應該做好一個角色，令到即係市民去尊重呢樣嘢啦。咁至於我哋中央派係咪可以中央派並不等於冇立場喎。其實對啲大是大非，好似頭先剛才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逃犯條例呢啲好清晰嘅，係講咗噶啦。咁但係話議會度係唔係無論係區議會或者立法會嘅層面，係咪全數都係全部講政治或者甚或係政黨嘅一啲利益嘅氛圍咧？我覺得市民唔係咁期望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喺中間派喺一啲溫和嘅中間派。貼地的民生派是很有市場的，而且即因為你不是他那個埋堆曬那堆，你起到個監察作用，兼且呢有一些項目有些事情呢可能還有一些遊說的轉機，譬如好像學校啦，譬如大學為例啦，有些留守的人呢，他對於警方他是很有抗拒 的，不信任啦，可以 說。如果有些即言達啦，以至到中間理性啲嘅人，佢唔係話邊個陣營嘅，咁佢哋可能喺協調上面咧係會起到作用咯。咁所以我覺得嚟緊喺個議會度，其實市民都期望有呢類嘅平衡翻個，同埋亦都有得選擇。 自由風而家傾緊咧就關於今次區議會嘅選舉，咁選舉之後咧到底傾緊嘅就建制派到底會點樣回應今次嘅選舉結果咧？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好啦，我又再問一問啊鍾國斌啊，咁今次裏邊咧就你成日都講啊，政府要做翻啲嘢啦。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就宣布咗成立一個獨立嘅檢討委員會啦嚇。咁啊，啲人就話點解你又唔成立一個獨立嘅？嘅調查委員會咧嚇，又成立一個叫檢討咧咁。咁如果而家成立咗呢個委員會啦，咁按照特首嘅講法，就係想揾多啲中間嘅人物啊，德高望重咁等等。咁好啦，如果行咗呢一步添，又有冇用咧？你覺得算唔算係做好啲嘢咧？ 我特區政府過往呢幾個月咧，做埋啲嘢咧，就唔三唔四。點樣唔三唔四法咧？嗱，你處理事件咧，一係軟一係硬。佢而家又唔軟又唔硬。咁咧，例如好似呢個咧就翻版係乜咧？就翻版係佢就話，就最初唔肯撤回條例，就話OK， 我就暫緩，跟住咧就講咧就壽終正寢，之後最終就撤回啦。咁而家咧就最初又唔肯去成立任何嘅調查委員會，今次咧就整個檢討委員會。咁呢個同壽終正寢嗰個構思概念咪一模一樣，係咪？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政府有陣時咧就唔該佢哋係做。就切實啲做，即係唔好整埋啲唔三唔四嘅。我相信大部分人咧，就當然佢做嘅好過唔做嘅，不過完全未必係係人肯會收貨咯。 有冇用啊？簡單嚟講， 嗱，當然佢而家就咁講，我都唔知佢嗰個內容係點樣，揾啲乜嘢人係咪，或者準備係點樣去構思去檢討，係咪？檢討完之後有冇 責任嘅成分，會唔會又追究某啲人嘅責任，或者追究或者有冇呢個傳召權啊，或者有冇法定嘅能力啊，各方面完全未知嘅。咁當然，如果佢話哦呢、這個只不過係去檢討委員會，但係實質上咧裏邊嗰個權力係等於一個調查委員會咁嘅權力咧，咁又唔同講法喎，係咪？咁所以而家又等佢即係交代一下，最終佢個內容係乜嘢嘢咯？但係似乎一直以往呢幾個月，阿林鄭月娥所做嘅嘢咧。就是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咯，係完全唔可以解決事件嘅動作嚟。 嗯，但係如果舉個例，如果特首話繼續做即係要成立呢個委員會啦，要檢討委員會啦，咁啊想請啲政黨嘅代表都有參與，咁邀請自由黨黨魁咁，不如阿鍾國斌嚟參加，你會唔會參加？ 嗱，當然，如果任何嘢可以幫手解決香港現有嘅問題，可以解決香港而家嘅問題，我哋都會積極去參與，因為我哋好希望。即係香港而家即係混亂嘅情況已經見咗幾個月，但仲未睇到嗰個最終幾時有完結嘅日子嘅話咧，我哋必定佢會盡量去做任何嘅嘢，去令到政府去做，係令到個社會真係回復翻平靜。 嗯，係好嗱，我哋而家電話機旁邊有位陳先生，不如聽一聽一下聽眾咧就有啲咩想同兩位傾嘅先。陳先生， 喂， 係到你啦，請講。 你好啊，係其實咧，我有少少想講嘅。其實今次個選舉係唔係即係建制輸定係泛民贏？其實唔單止，我覺得係只不過個香港人終於識得用佢自己個選票去揀議員，去揀佢哋個方向，即係揀佢嘅代議士啦。如果今次泛民都之後都係唔做嘢，其實佢哋依然係會輸翻落嚟。咁我就想問啦。即系张宇仁啦，唔系钟国斌啦。咁其实你哋嗰个党咧，咪有个20蚊张啦。咁会唔会其实系令到你哋输嘅原因嚟咧？ 嗯，好，咁啊，钟国斌你答一答啦。 喂，赢输当然，即系我哋做选举嘅，做出嚟做政治嘅，赢输啊预咗有机会嘅。咁至於個成因咧，係咪真係單靠一個人而令到成個黨會輸咧？咁但係如果你睇下，如果同第二啲建制派政黨嚟比較咧，我哋又唔係輸得最慘嗰、那個喎，係咪？即係如果我哋本身有八席，而保留到五席，有五席翻轉頭，同比起其他有啲過百席嘅得翻廿席嘅，咁啊係唔係單靠一個人咧？我相信係整體嗰個政黨一直以往嘅表現同埋。即系大众市民对我哋嗰个睇法系点咯，就唔系单靠一个人咯。 嗯，好，咁啊，方国山，咁啊，啱头先我倾开咧，就话到底政府成立咗，即系特首已经宣布咗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啦、嗯。你觉得有冇用啊？ 我觉得真系冇嘥时间啊，直接去喺把握咗我哋11月24日嘅一个平和公义嘅选举制度之后。啊、即係應該盡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唔好即係輪於喺、那個留於喺嗰個檢討嗰啲字眼、 嗯。 因為首先咧就係、是、個傳召權啦，或者可能攞證供咧、嗯嗯，其實呢個檢討委員會又冇咁嘅功能咧。咁你即係特首要講清楚，如果唔係免得咧，即係大家、嗯、即係會即係唔收貨嚇、啊。簡單而言之就呢、這個第一，第二就我希望即係其實。頭先個聽眾都打上嚟都講得好直接啦，咁就話我哋除咗認為特首係應該要做翻成個，即係聽到民意之後咧、嗯、去檢討之外，其實行會成員咧喺今次個逃犯條例裏邊咧係冇乜吉屎啊，嚇、 嗯！ 第一時間咧就同個特首割席。咁如果你用人為財，你呢班人當有事嘅時候冇做好一個間官嘅作用，你憑乜資格做行會成員呢嚇、啊！即係我最近咧，我有個票站咧、嗯，本身就係行會嘅召集人係嘅地方嚟嘅。咁佢去到票站最後嗰兩日先通知個地方咧，唔想借俾我哋做選票嘅票站。個原因係可能驚打爛啦嚇，咁、嗯啊、變咗咧就整到好縮細，我哋啲地方變咗個市民投票都好淪盡，亦都有啲唔愉快嘅一啲投票嘅行為。咁變咗會覺得，唉呢班即係我想話，特首如果你想真係做好你自己嗰份工，你都揾班好嘅同事幫手咯。咁、 嗯、 所以我就係咁嘅回應。 嗯，係好啊。咁嗱，電話機旁邊亦都打通咗，係温先生，我再聽一聽咧，就聽眾阿温先生嘅講睇法先。温先生， 係你好， 係你請講，到你啦。 系今次嘅区议员区议选举咧，咁我其实觉得咧，建制派咧会输咧大败咧，其实唔单止系政府嘅问题咯，其实最主要都系建制派嘅议员咧，好多咧，其实佢当佢当选咗之后咧，其实四年又四年，四年又四年，根本系完全系未做过嘢咯。咁即系同埋佢哋都系即系。次次揾佢哋嘅时候咧，成日都系冇晒消息咯。 嗯，做唔到嘢。 系啦，咁就如果你话呢次民主派嗰边咧赢咗咧，咁啊恭喜佢哋先。咁我其实我都系拣翻民主派嘅议员嘅。咁就希望佢哋会做好啲地区嘅工作啦，为到我哋地区嘅居民努力工作啦。咁好似有啲其实网上嗰边都会讲㗎啦，咁其实区议员而家做嘅嘢其实好似好唔透明囉。咁佢哋其实应该可能譬如有啲市民咁同佢哋讲咗，喂，譬如我有啲问题喎，譬如好似条路堵路咗喎，咁其实你唔好分黄蓝，即係话喂堵路咗咁个区议员就你啦，即係话佢堵完路之后咁你就忍耐下啦，因为有五大诉求嘛，咁其实唔应该係咁囉，其实每个居民都系你应该都系服侍返即係你收公堂嘅，你应该系服侍返嗰个区域个居民囉，咁所以你其实应该都会应该要跟进返囉，譬如话你咁如果系嘅话，我哋都要同佢哋嗰边即係可能本土派啦或者其他一啲比较激进嘅示威者嗰边啦，咁其实都要同佢哋讲到尾其实都会影响到民生囉，你哋其实会唔会减少呢啲咁嘅障碍，即係阻碍到居民嘅生活嗰个工作啊，即係 收到，咁啊，温生都讲到清楚啦，希望咧即系多翻啲关注翻个民生嘅议题啦，咁咁好啦，咁我哋继续同两位即系倾一倾添啦。咁嗱，最近咧就系有个消息咧，就话啲大学拨款咧，立法会嗰度咧就系关于大学嘅，咁啊大概有2亿。到嘅撥款啦，俾大學，咁咧就話因為某啲原因咧，就立法會有啲議員提出一個唔同嘅意見咧，就扣起咗。咁啊，鍾國斌，我都想問一問你喺議會裏邊咧，係咪有啲建制派議員開始都覺得好似喺大學裏邊出現咗咁多事，就想用呢個撥款嘅手法就去表達下佢哋即係不滿呢啲咁樣嘅，譬如大學或者大學管理層對呢啲管理或者對於年輕人嘅行為表示某啲嘢要做咧，咁樣係咪有咁樣嘅睇法喺度？ 嗱，呢個就有啲個別嘅議員。或者個別政黨咧係有咁嘅不滿嘅，即係對於即係最近點解啲大全部都係啲大學生出事，但係又公平啲，係大學生有參與，但係你睇下係咪所有嘅暴力行為都係淨係對大學生？嗱，你睇翻理工事件咧，你發現裏邊咧曾經有成過千個即係可能示威者喺裏邊，但係陸陸續續出嚟嗰陣時候，你睇到咧。真正是大學生的呢不是很多，更加在理工大學的大學生更加不是很多，即嚴格來說，我在那個讀大學理工大學，我的學生我怎會無緣無故將自己的大學打爛了，這些是不是外人來的，那就奈何就用了大學做戰場，亦累了大學，甚至乎有可能真係激進嘅大學生，可能佔個比例嚟講都唔多嘅，可能10%、10-20%，有80-90% 可能嘅正常大學生咧就受拖累。咁而係咁嘅情況之下，而令到即係未來嘅大學嘅撥款啊，或者資助啊，甚至乎科研嗰啲各方面嘅嘢咧，而不能即係攞得到呢啲資源嘅話咧，即係對佢哋整體嚟講有啲唔公平。 但係咪想用呢個方法叫懲罰佢哋咧？ 嗱，當然每個人諗嘅嘢有每個人諗嘅唔同啦，就係、是即係我就即係不方便係邊啲人提出啦。咁始終我就覺得。即係大學係教學嘅地方，係即係讀書嘅地方，即係唔應該即係攞佢哋即係攞擺咗佢哋上台咯。 嗯，係 咪？ 係方國生啊，咁我又問你另一個問題啦，就係今次裏面選完之後咧，就個網傳好多好多 即係唔係好公平嘅地方嘅，即係話包括啲點票啊，包括好多計啲廢票等等嗰啲嘅。咁啊，甚至有啲消息講咧，就有啲建制派人士甚至可能要重選或者重新再點票嘅。喺呢個過程裏面公唔公平？呢、這個咧，你今次有參選啦，亦都可能好密切關注呢個情況啦。嗰、那個情況算唔算係嚴重，或者係到底點樣嘅咧？其實 我就聽到同埋睇到一部分嘅選舉主任咧，係受到壓力嘅。 嗯， 即系你会睇到因为大家都好激动啊，吓，即系譬如有啲市民可能佢系支持示威者嘅朋友嘅，咁变咗佢哋嘅参选嘅经验又少啦，到喺票站点票嘅时候咧就比较激动吓，咁、譬如喺作为公务员嘅一啲或者聘用嘅选举主任咧，佢哋就有压力啦，咁、所以我整体而言咧，我觉得即系政府真系要重新检讨下一个即系。怎樣去維繫個公平選舉，但是總括而言，我覺得有今次的區議會選舉完成了之後，希望能夠帶出一個更安全平和的社會氣氛的氛圍。 好，我們多謝兩位嘉賓，先聽一節的交通和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erry 同你讲，较早前锦上路近住吴家村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慢车，龙尾就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柳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都会回升。他又指，虽然法改委限制中国企业在离岸进行融资，但仍然未完全封死企业的再融资渠道，相信有助防止信贷风险进一步提高。 You can issue offshore paper if you have maturities coming due and you need to refinance. So I think that what that would mean is going forward, issuers do have that who do have outstanding debt. If the market allows them, will have access to refinance it. However, the market's essentially shut off from new higher risk. As we will start to see the benefit.That going further out, and so I still don't see. I think that will end up getting better in probably a couple of years or so. 陈少德提到，随着中国经济面对下行风险，较小规模的人民币债券发行人违约情况或者会增加，但系见到近期发行美元债的大型企业仍然可以持续再融资，相信有关违约情况不会急增。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954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系757亿。恒指夜期系27,005点，升51点，成交2,300几张。五大升幅股份：非常无烟煤、中国传通、快餐帝国、瑞远智控、盛隆国际。五大跌幅股份：首控集团、瑞城中国传媒、诚实爱教育、中海重工、新股、华泰瑞银。十只最活跃港股的收市价：阿里巴巴193.2升5.6，美团点评104.2升3.4，腾讯控股335元跌6毫子，诚实爱教育1.44跌7毫，中国平安91.2升1毫，中国生物制药10.68跌5毫2，友邦保险79.8升4.5毫，建设银行6.42升2仙，盈富基金27.15升5仙，中国移动63.1跌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28，日元109.14，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4，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01，港金收报13,63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59.54美元，卖出价1,460.1美元。港汇指数106.3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马仔坑道近住凤舞街嘅回旋处咧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翻出去龙翔道，而家龙尾去到呈祥道过咗明爱医院。咁就喺马仔坑道近住凤舞街回旋处有意外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呈祥道过咗明爱医院。咁另外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中线有意外，现时一带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大坑东道。就喺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中线有意外，龙尾大坑东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车多，龙尾李郑屋游泳池；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挤塞，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龙尾黄珠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近博围。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大学站仍然系关闭，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继续关闭噶。咁今日赛马日，港铁咧而家系安排紧列车来往沙田站至到马场站，咁前往沙田马场嘅乘客咧系需要喺沙田站转车。九龙区嘅其他封路方面，而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以及系康荣径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整个台湾咧收围 咗澳门特区，其 实即系唔止广州啦。 想知两岸四地发生咩事？ 唔使周居劳顿。 澳门十二月实施网络安全法之后，仲买唔买到电话 SIM 卡噶？ 可以嘅，咁但系咧要开通，可能就系一个网上登记咗啲个人资料咧，先至可以使用。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好耐咧冇同大家讲过英文发音啦。咁咧今日咧就收到有个网友嘅问题咧，就问我佢嘅英文名点可以读得好少少咧？咁呢个英文名咧就系 Rachel， Rachel， Rachel， Rachel。咁啊，好多人咧佢就话好多人读成 Rachel 啊，或者 Rachel 咁样啦吓。咁就有两个地方要留意嘅，点样读好少少咧 ？Number one。It's an R sound, okay? It's ray, ray, ray, ray, ray, not way. Okay, it's not a W, it's an R sound. 第一件事要留意的呢，就是呢个 R 音呢是一个用卷利法的声音来的，而不是一个 W 音来的。Ray instead of way. Okay, that's number one. 第二样要留意的东西呢，就是呢个 chol 呢有个 LM 在后面的。Rachel. So, example sentence, Rachel is, 我浪漫个 LM, Rachel is a very pretty girl.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被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风翻嚟咧，我想倾一个新嘅话题咧，就系关于行政长官咧就宣布咗咧，就系想打算设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嘅。咁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就昨天咧就透露咗啦。咁佢系咧正系参考紧英国咧处理2011年啊苏联嘅方法咧，就考虑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咁啊审视咧香港持续嘅发生嘅社会动乱嘅成因，咁啊希望找出咧当中嘅社会、经济同埋政治等等嘅问题嘅。咁啊大家知道啦，即系自从呢个反修例风波发生咗之后咧，咁啊好多人都即系上街啊，同埋好多提出嘅诉求咧，都系所谓五大诉求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叫成立一个独立嘅调查委员会嘅。咁啊大家咧就会留意到咧，就系但系特首而家宣布咗成立嗰个咧，就系有啲唔同啦，就叫独立嘅检讨委员会。咁啊两个字嘅分别咧就都几大嘅，黄先生啊。咁你有冇留意下呢则新闻咧？即系到底呢一个咁样嘅独立嘅检讨委员会咧？咁啊当然提出咗之后咧就泛民啊同埋一啲即系建制嘅议员咧各自都啲回应啦吓。咁啊反应都唔同嘅。咁啊有啲人就觉得咧就喂叫你整一个叫独立调查，你又整一个独立嘅检讨，咁好似又系降咗啲级喎咁样。咁啊你自己觉得呢、這个？特首又宣布咧，对而家缓和嘅局势等等，你有冇啲咩观察？你有冇用啊？等等咧？ 我谂即系而家咪即系当然又引起咗另一番嘅讨论，究竟系呢、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能唔能够即系做到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嗰几项，包括即系传召证人啊嗰啲嘅法定权力啦、啊，咁样咁又或者系咪针对性能够解决到化解到而家嗰个所谓嘅？透過揾尋出真相去化解呢個政治危機呢啲咁嘅論述啦，咁我諗即係呢個都要亦都係我哋今日繼續討論嘅地方啦。 係啊，因為大家都關心咧，就係到底你成立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咧，係要檢討啲咩嘢咧？嚇，權限係點樣嘅咧？或者就係人選都好緊要啦，大家知道啦，即係你選出嚟人咧，即係如果係有公信力啊，或者即係真係社會上能夠接受咧，咁又可能會好啲嘅。咁但係始終咧都係有啲唔同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香港人比较熟悉嘅咧，都系叫独立嘅调查委员会啊。 咁我哋記得喺節目都曾經討論過多次啦。香港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唔係新嘅一件事嚟噶。咁喺好多嘅事件裏邊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通常都係咧就係由法官做一個主席啦。咁就有啲眾多嘅唔同嘅成員噶。咁佢哋咧最重要就係正如阿黃毅山頭先講啦，就話有一個調查權噶，有一個傳召權噶，包括咧最重要就可能係揾到當事人啦，就官員啦，甚至咧就係好高層嘅人士咧都可以咧係傳召咧係俾證供噶。咁同埋咧就獨立調查委員會通常咧就發表報告嘅時候咧，就政府大部分都係會接納啦，同埋咧就係都要因應住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建議咧，就去做一啲跟進工作嘅。咁但係到底獨立檢討委員會又係咪咁一回事咧？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睇一睇啦。咁同埋咧都政府咧就尋日咧就行政長官只係宣布咗係成立呢件事啫。咁但係具體咧，剛才我哋頭先傾嘅咧，包括人選啦、權限啦，到底幾時成立等等咧，都完全未有呢、這個眉目嘅嚇。咁、可能似乎咧都仲要再睇一睇啦。咁到底咧就你哋大家係電收機旁邊嘅聽眾對呢件事咧有冇一啲意見咧，或者你會唔會都想分享一下咧？到底而家特首即係終於又再做多一步啦，咁要成立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啦、到底對而家嘅局勢有冇幫助咧？或者市民大家估下咧會唔會收貨咧？咁可以打嚟我哋電話咧1872311咧，同我哋大家傾下嘅。咁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60分钟走遍世界。 We don't know on which side Mr. Corbyn would campaign. We will negotiate an agreement and we'll put that alongside Remain in a referendum. 保守党现任首相约翰逊和工党霍尔宾都是就着脱欧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跟脱欧有关。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 香港城市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成荣教授。 好多嘅犯罪学嘅理论同埋司法界都已经讨论紧，系咪有其他嘅方法可以取代起诉同埋上法庭审判，而接受呢啲复和调解嘅处理？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一份力量， 1875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就係政府咧就打算係成立一個獨立嘅檢討委員會啦。咁行政長官就宣布咗一件事嘅，咁咧就依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咧就話咧係會模仿仿效呢個英國咧處理2011年蘇聯嘅手法嘅。咁咧就好多名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咧接受呢個訪問嘅時候咧都同意咧就可以透過呢個獨立嘅檢討委員會咧就揾出今次呢個暴亂嘅始末啦，同埋咧就係希望能夠找出咧到底發生呢個今次暴亂裏邊嘅好多社會成因等等。咁其中一位咧就支持呢件事咧，同埋亦都系讲咗好多次噶啦吓，即系话咧就政府应该成立呢个委员会嘅，就系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嘅。咁我哋咧而家接通咗梁美芬。 好，你好， 同佢倾下先啊。梁美芬你好啊， 系 啊，我哋啱讲紧咧，特首啊宣布咗咧就系准备成立呢个委员会啦。咁啊，我哋都知道啦，睇报道咧，你都系提出咗好多次噶，即系讲要成立呢样嘢。咁啊，都拖咗好耐啦，但系而家先至话成立一个时机上咧，会唔会已经即系？作用會打低啲折扣咧，或者到底你期望佢能夠發揮到咩作用咧？ 咁啦，嗱呢個政府咧，的確回應嘢，同埋所謂出一啲招數咧，係好多時都係過咗秒嘅。 嗯。 但係我希望公眾咧，即係我自己咧，而家就真係要純粹用察覺去睇。唔好咧，又係即係話咧，純粹因為佢遲咗，你就唔接受、唔考慮，遲總係好過冇啦。第一。第二，其實最緊要就話拎出嚟呢劑藥，能唔能夠係希望係處理到部分嘅問題呢？而家香港呢個騷亂咁複雜，梗係唔會一劑藥兩劑藥就解決曬所有問題。 但是你要拆局呢，即是我一路呢是为什么我推荐这个英国这个模式呢，即是原因呢就是它在很多部分那个症状呢就是跟我们现时是似的。第一，他受警的情绪呢，警民那个关系呢是非常之严重，因为他是由于一个警员杀了一个人是开始的，错杀了这样。那就第二呢，就是他又是不相信他那些警监会。那呢就即纠结了好耐，政府又是因为一些原因，我相信可能跟我们是都不可能是类似，他最后是没有选择到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是现在坊间讲话我只是查这两件事的啫咁。而呢最后他是即英国人呢玩政治我觉得是识玩啦。最后他是即成个社会啦，包括他的执政同埋在野党啦，仲有呢卡梅伦呢他自己不肯成立，后来他的副首相呢就协助成立喎。咁就成立了现在即这个所谓我们一路推广的即推介给政府呢，就是他是从成件事的前因后果，再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其实深层次矛盾又是现在矛盾啦，老实讲。到呢就是有受害人。受害人呢除了说在骚乱无辜的受害人，即是那些商铺啊个人啊被人揼亲啊，可能还包括警队的子女啊或者其他的无辜受害人。还有呢就是其实示威者、骚乱者甚至被捕人士呢，其实他都可以透过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呢，因为是独立的，没有政客参与的，就是去在透过他的建议里面呢，他是听，即他是接受，他其实透过很多的 interview 啦，就成几千个的。咁呢就是如果是被捕那些呢，他还会 case by case basis 呢，他会分了类。譬如有一些呢，英国又是有成七成，如果我看完报告呢，是很后生的，18岁以下的，12岁11岁都有的。所以卡梅伦呢在个骚乱中间呢就已经放风了，就说你不要想着你年轻就不用有法律责任啊，你能够年轻犯这些事我们都要用法律 去处理的。他就不肯呢是特赦的，因为他怕啲人呢就错误呢就猛在那里还要犯罪。但是呢他有考虑到这部分呢，其实他们亦都是透过这个委员会呢，他做了几部分的事。讲真，香港都出现杀人放火烧人那些呢，你是一定绳之于法的。严重伤害公共安全，可能即系公众都会嗨嘢嘅吓。咁但系咧，有啲咧系轻微啲，有啲系好后生嘅，有啲会唔会蒙查查？即系你知呢个好似社会情绪病咁样。咁嗰啲咧，佢就会一个个 case 咧，其实个委员会会 recommendation 嘅，有建议。嗱，佢除咗机制上有建议，同埋呢件事，譬如话点样由一个反修例，即系我哋香港嚟讲。去到呢好似一件事小事又发大大又快到咁大呢，咁你都要交代嘅，将来我哋都要喺历史上要交代呢件事嘅，係咪？点解咁一定会其实都触碰到公众呢，即係大家双方都希望呢就係有一个了结嘅。 即係找出个原因啦，即係其中一个重要工作。 原因呢係啦，其实大家呢即係喺个委员会呢，佢我建議政府啦，就係、是、最好揾到個退休法官去 check， 咁但係都要有啲係可以解拆到呢個騷亂啊，即係而家糾結得咁緊要，嗰種仇恨咁緊要咧。我哋又要企翻喺法治社會，嗱，我真係覺得我哋係要學英國嘅，英國去到最後都要企翻喺法治。 梁偉芬嚟，你頭先講到個主席就係希望有個法官啊，成員裏邊你覺得係咪應該包括一啲政黨？有陣時係背景裏邊係唔會有一啲咁樣政黨背景嘅人。 我就成員有啲政黨背景啦， 即係都係其他嘅社會人士啊。 中即係你中立，我唔敢講佢揾唔揾到啦，但係起碼獨立，起碼唔係一啲政黨好有關係嘅。咁咧，你因為咧呢、這個咧，其實我覺得咧，嗱目的揾翻個前因後果，佢都係要正視嘅。因為譬如英國咧，佢真係揾埋點解咁受境咧嚇？點解發生咩過往嗰啲時間究竟咩事？咁但係咧，佢就唔係話針對嗱，因為我成日都想同公眾講咧，我哋唔係我真係好想講，我哋唔應該針對警隊，因為警隊其實佢係執法嘅啫。如果要查，都係你決策 你究竟边一个决定净系俾咗警队？佢系其实系捉贼噶嘛？佢嘅训练，佢唔得闲同你谂咁多政治嘅嘢噶嘛？喂，佢犯法我就捉佢噶啦，咁你又用政治去判断佢嘅判断？ 可唔可以comment 一下？ 我哋应该系成个政府，其实老实讲啱唔啱先？我哋合理啲讲，其实呢个政局要拆，肯定唔系净系靠警队噶嘛？咁好多人系参与咗，系咪唔足够咧？我哋咪实事求是，我哋正视咯。 同埋可唔可以comment一下？即系你觉得嗰个权限头先陈景祥讲，即系究竟系咪一个所谓传召证人嗰个权力啦？同埋嗰个范围，即系由于发生咁多事，会唔会首先即系调查咗嗰几日嘅真相先咧？定系几个月嘅真相先咧？定系点样咧？ 我自己咧，嗱呢个委员会如果系英国咧，佢系一个非法定机构嚟嘅，但系咧佢嘅政府咧就答应配合嘅。咁我嗱，如果大家記得啦，我喺11月13號咧問阿張建宗司長，我係有個口頭質詢問呢一樣嘢嘅。11月13號，我係追問佢，我話如果你哋真係成立，你哋係咪配合？如果委員會佢定咗個調查範圍或者檢討範圍啦，即係或者佢將來仲有嘅嚇，人哋有啲如果佢哋肯列，我一未知佢係咩成員啊嚇。咁咧就你哋係咪肯配合咧？咁佢話即係我如果答应成立得，我梗系配合啦咁。咁所以其实英国都系一个即系、gentleman agreement 咁啊，即系话咧嗱，因为我哋讲其实嗱，讲真咧，调查委员会如果我哋立法会以往咩雷曼啊咩嘢，其实好多时都系抢个制度。咁有啲人又想 bring up 个 case 喎，喂，我同边间银行有纷争，你同我追翻嗰啲钱，即系好多好多嗰啲市民都希望我哋做个 case 咁喺立法会，我哋其实就唔可以咁嘅。我哋一定系从一个体制。咁咧就一定係公共政策做決定嗰啲，我哋一定要睇你制度有冇問題，你個別嘅官員做決定有冇問題。 梁美芬姐，你個意思即係話，我哋未來我哋如果香港成立，都可能係一個非法定機構咁嘅地位嘅。 嗱，我真係嗱，我自己咧就我認為啫嚇、如果香港係可以嘅，大家唔好咧，一定係企喺一樣嘢嗰度。因為你頭先睇到我頭先講嘅 A、B、C 一路去咧，你仲有機會調解喎。其實民事都有機會調解喎。而家咪追債嘅，嗰啲俾人打爛嗰啲港鐵啊，嗰啲咁追款嘅。咁佢其實咧，仲會有機會喺嗰度咧，係即係大家 點樣處理？嗱，因為時間關係，梁美芬啊，唔好意思啊，因為你話先要聽一聽新聞，先嚟翻嚟咧再傾過。 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跟住深井快线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但意外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公路近住金竹角。另外较早前马仔坑道近住凤舞街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消散中的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而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中线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讲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三四线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收费，龙尾系喺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启祥道，东行嘅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松屋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海丰园。在九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多车，龙尾排到君汇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马坑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多车，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博愛交匯處車多，車龍排到逢吉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去九龍，同埋馬鞍山繞道恆安邨去九龍。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息時空氣清新啲，身體健康啲，心情都靚啲。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準時由新界出到九龍，翻到電台熟悉的感覺。去唱片房借歌，準備在節目播。走廊人来人往，捉住两个拍档不停讲讲讲，望向窗外发现斜阳里气魄更壮。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我是梁礼勤，珍惜手下留情这个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關於特首宣布咧話會成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嘅。咁喺新聞之前，我同呢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傾開咧，咁就佢講翻佢嘅意見。咁梁美芬， 你好，係 因為仲有少少時間啫，咁咧就不如你簡單講埋今次裏邊成立咧，你希望呢、這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啊，有啲咩權力或者佢要做啲乜咧？ 我希望咧，佢就住呢個蘇聯嘅前因後果啦。这个呢是就关于这个苏联的啦，咁由佢个委员会去定啦，相关呢是找出究竟那个真即是那个真正的因由呢，怎样去到而家，因为不同派是不同的讲法啦，是不是有些人又说又是外部势力啦，有些人又说是因为警队啦，或者怎样啦，咁但是我认为最主要呢是一定要將嗰個結咧，喺咪拆咗少少，就係、是、去到咧，就係、是、建議，其實香港將來喺發生咗咁樣撕裂啊之後咧，係咪有機會咧，係透過即係學習人哋嘅做法咧，係走翻出嚟啊？咁咧，我一定要講，佢一定唔係可以醫治曬所有嘅問題。第二咧，呢、這個咧亦都唔係話咧，咩一定要係等同佢哋而家嗌緊嗰個訴求裏面係其中一個。我一路睇咧，即係點樣去拆局，我哋唔係一定 no 嘅問題嘅。是一定要在中間那裡落墨呢，你才是可以做到一樣東西，是化解現在這個危機的。那我覺得英國那個既然有一些東西我們可以參考呢，香港的制度啦、法律制度啊，整個這些我覺得可以有借鏡呢，其實我們是虛心一點可以想一下是用同樣的方式。咁我覺得咧，那個方向咧，係希望走出而家呢個深淵，回復翻我哋嘅法治嘅。咁咧就大家一人咧就讓少少，就唔好咧佢一定我又咁，我就如果唔係咧，我就要毀滅香港啦。即係我好希望嗰啲成熟嘅政治人咧，去諗嗱。就而家我佢有呢劑藥，我哋又俾佢睇下佢呢個委員會嚇，佢嘅成員俾佢做一做，即係唔好乜嘢嘢咧先就否定你，一定係淨係得。其實佢哋應該知嘅，佢哋應該知道咧。其實點解英國都要整一嚿新嘅嘢出嚟咧？當日就係、是、因為佢最主要，我覺得到最後講真，對所有嘅人啊，好實際嘅就係、是為你嗰啲受害嘅商鋪，佢有錢可以，即係如果保險唔包咧，政府啊點樣咧，就第日協助佢哋可以有翻啲補償。嗰啲被捕嘅，如果好年輕嘅，你嘅社會都係啊，係咪同佢康復啊？人哋嗰個 report 講埋嘅， 即係個報告希望能夠達到呢個目標啦。 係啊，佢係話我唔想失去曬成代年輕人， 啊 但係我要維持法治嘅情況底下，點樣協助咁多嘅人？ 一方面我哋係公平公正嘅對待守法嘅市民，係咪？你法治係人人要公平㗎嘛，唔可以犯咗法你乜嘢都冇到。但係呢法庭呢可以盡快審完，我哋然之後睇下點樣去梳理不同類型嘅事情。我希望呢大家俾個機會呢件事。 好 认真考虑睇下英国佢其实都算系成功咯，因为佢跟住就系奥运啦。咁人哋都走到出嚟啦，一年系咪？咁我哋希望政府 能够继续即系按照吸收呢个经验啦。好啊，咁啊唔该晒先，梁美芬。咁梁美芬咧就经民联嘅立法会议员咧，咁佢提出咧就希望呢个特首啊，希望成立几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咧，能够带香港走出个深渊嘅，到底能够得唔得咧？咁啊有位听众啊万先生打通咗自由风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阿万先生 ，OK。 系啊，请讲啊！ 就头先嗰位系咩？经民联系嘛？好多律师代表啊，咁嗰位好似都系律师嚟噶，系嘛？嗰位 刘美芬。 咁咧，我喺旁边听咧，我听佢重复讲咗好多次，就毁坏嗰啲商铺啊，乜乜乜啊，嗰啲人啊，咁样。OK， 我冇政党嘅背景噶吓。OK， 而家我哋要求嗰个话调查独立委员会，但系政府咧就话而家会成立一个独立研究委员会 or whatever。 咁点解又系好似当初咁呢？我哋话要撤销，跟住佢又话讲寿终正寝，又话用第二啲名词去呢。而家我哋系要求一个有合法法律上嘅程序去调查呢个事件啊嘛。好啦，刚才嗰位又系律师嚟噶嘛？佢话成日好似以为我哋香港人系想去针对警队，佢错啦。我哋唔系针对警队啊。我哋系想针对警队里面做错事嘅人，或者嗰啲抌汽油弹做错事嘅人，我哋一样系要去惩处。就唔系单方面，唔系一小撮嘅人。总之系有违法、违做错事嘅人， 都要检讨。 就是、经过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做。 明白，唔该晒啊，万生啊，万生都讲得好清楚啦，就要即系检讨咧唔同背景嘅发生呢件事嘅人嘅。咁另一位听众罗先生亦都接通咗，你听下罗生先，罗生。 是主持人你好、 啊、你好， 是想讲关于那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呢，其实是同意呢，其实是两方面都要调查，然后去找回个原因的。但是经过梁美芬去这样讲完之后呢，更加担心，因为他那番说话里面呢，其实都是包庇呢警方呢是过度使用暴力，亦都过去執法的问题。咁他觉得是執法是应该的，咁所以就唔应该调查警方咁样讲。但系个问题，而家市民最大嘅愤怒，亦都透过选票里面咧去谴责，就系警方去执法嘅时候，其实佢违法地执法，亦都系越界地执法。咁所以其实呢个问题正正都系出现咗。咁其实如果讲翻个理据，就系之前喺占中运动嘅七警事件咧，其实都系警方地执法噶，不过都系使用过度嘅暴力，然后其实都被裁定犯法噶、哦。咁但系呢一个七警事件嘅画面，去到今时呢一个嘅抗争运动咧，其实已经个画面系非常之多啦。其实大家都见到，并且更加严重。点解仲系支持警方要执法系冇问题咧、其实都系需要调查。仲想讲多样嘢嘅，就系因为嗰个画面个量实在太多，咁所以如果仲系靠警监管去执行嘅时候咧，其实系欠公信力，亦都系欠缺有效嗰个嘅资源去做嘅。最后一样嘢就系咧，一路话要改革教育，其实我更加需要改革咧，就系嗰个警察学校啊，因为其实见到警察执法嘅时候咧，其实嗰见到个情绪智商，我哋所谓 EQ 咧系非常之低嘅。当市民系有挑衅嘅，其实见到示威真系有挑衅嘅，但系警方唔能够控制嘅自己嘅情绪、然后就用一个武力去镇压咗啦。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 明白。咁罗先生讲得好清楚啦，就希望咧就未来呢个嘅检讨或者甚至系调查咧，应该要包括埋警方在内噶。咁好啦，咁我哋呢个话题咧，暂时系倾到呢度先。咁啊，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你嗰个话题。 星期六问责，请嚟前运防局局长、较大嘅公共行政学院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 有啲人将今次选举视为一个公投啦，都系将佢拉上今次反修例事件嘅支持度去睇。 今次嘅投票咧，会反映埋咧最新香港个局势。今次嘅结果系一个好好嘅信号嚟。 会唔会应承佢某啲诉求咧？ 相信系比较复杂啦。我相对政府下一步工作系会有相当重要嘅参考价值。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中东局势纷乱，战事无人无知。在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斗过你死我活，两大强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争话语权而成为死敌。区内其他国家亦被卷入漩涡， 近半个世纪的纷争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呢？三十一看世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潮峰翻嚟咧，我哋想转另一个话题，想倾下关于土地共享嘅。咁阿黄先生呢个咁应该好熟悉啦吓。咁啊，我哋就会倾下咧，亦都会请啲嘉宾咧同我哋做一个分析嘅。咁咧，政府旧年啊推出咗一个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啦，就希望以公私营合作嘅形式咧发展新界嘅农地嘅。咁发展局咧就寻日咧就披露咗呢个计划嘅细节啦。咁啊，希望敲定咧明年初列接受申请。咁预料最快咧四至六年后咧就有房屋土地供应噶啦。咁每宗申请咧及嘅私人土地需要先平整啦，并系可以提供最少七成嘅新增总楼面面积咧，就拨作公营房屋或者系首置盘嘅发展嘅。咁啊，整个计划嘅申请期大概三年啦。咁啊，政府就将会批核最多150公顷嘅农地嘅。咁啊，建议设立不多于10人嘅顾问小组，咁啊就每一宗嘅申请提供意见嘅。咁啊，黄先生，你呢个专家嘅身份啊，即系睇睇而家政府呢个咁样嘅开咗出嚟咁嘅条件啦，即系初步咁比较具体啲啦，即系共享计划里边。咁啊，你发觉到即系按照咁样嘅规定做落去咧，即系嗰个走嘅方向得唔得咧？或者到底系咪可以可行咧？ 第一，而家首先嗰个背景当然就系政府手上嘅可发展用地啦，即系所谓熟地咧，其实已经所剩无几啦。咁所以话要起公屋又好，卖地又好，根本上咧，就係好難，因為你熟地要做㗎嘛，咁做嘅話，你譬如嗰啲洪水橋啊、新界東北啊，講咗20、30、20几年啦，咁啊都未開始收嘅，咁所以即係成個過程咧係根本要政府攞熟地出嚟非常困難，而家所以嗰個輪候冊公營房屋就越嚟越長。咁呢個所謂 PPP 咧，其實就係話首先啊，你政府冇曬熟地啦，咁發展商或者其他私人仲有冇即係可發展嘅熟地呢？咁樣咁有嘅話，可唔可以即係還掂你都有啦？咁可唔可以呢？即係你還掂都要起私樓㗎啦。不過呢，你起私樓起好少，因為佢啲 plot ratio 啊，即係所謂嗰個地積比係好低。你去新界就見到㗎啦。如果你啲特別啲冇啲鐵路啊、公路啊、道嘅地方呢，其實你係起得嗰好少嘅啫，幾層嘅啫。咁政府就係話：喂，咁可唔可以你唔係話你還掂都起緊私樓啦？但可唔可以你喺同一塊地上面，如果你地積比提高啲，唔係起幾層啦，起多啲咁樣，咁攞翻啲出嚟啊，就去起公營房屋咧咁樣。咁我覺得咁就自然係好啦，因為你政府本身係冇地啊嘛，嚇咁嗰啲地本身係人地噶嘛，嚇咁即係你就話喂，你本身係人地嘅地，你可唔可以攞少少出嚟？就去即係去攞返啲公營房屋呢咁樣。咁反而我個問題當然即係一陣間會有好多不同嘅，即係尋日立法會都聽到有不同嘅所謂質詢啊問題等等啦咁樣。但我自己最關心呢，坦白講就係因為地嘅嘢我就希望係多管齊下，多快好省咁樣去做啦。總之要夠多，因為你乜都冇咁而家香港。咁反而就係話喂，如果你要同人合作去人哋系咪都会起啲私楼出嚟㗎啦，咁点解你要问呢条问题就係、是、咁人哋点解要同你合作呢、 嗯、 啊即係你同你合作㗎话 有冇好处呢 啊头先你而家睇到啦，嗰、那个程序都好长下㗎喎、都好繁复下㗎喎、社会都好多人傾緊㗎，咁你发展商自然就话喂我系咪都起楼㗎啦，系咪你系咪又唔系起多好多，系咪又要同你傾咁多嘢，又要再同你傾多啲程序，又要同你再傾保价，又要咁多人同你喺度系咪即系议论纷纷咁样。咁究竟有冇人肯合作呢、 即系个诱因好细咯，即系你讲。 诱因就唔知细唔细，但系即系试过先知。我担心呢就系唔系担心究竟即系有好多担心，有不我自己最担心就系咪能够多快好省地即系透过呢个渠道系供应到多啲嘅单位。特別是公營單位出到嚟咧，呢、個就係我自己比較關心啦。 黃先生，頭先我哋講開咧，就話發展局係披露一啲呢個計劃嘅細節嘅時候咧、就話預料最快係四至六年後就有房屋土地供應咯。呢、這個會唔會太樂觀啊？因為按照我哋以往嘅經驗，其實即係要攞一啲咁樣嘅熟地咧，即係其實個時間都好長噶嘛。咁如果你而家提出話四至六年，咁係咪實際嘅咧？ 你講得啱， 可行嘅機會大唔大嘅咧？ 只要睇好多嘢嘅，其實就即係睇即係譬如佢本身已經係一塊熟地嚟㗎啦。不過咧，你要再將呢塊熟地咧， 再將佢個密度加高，就要有啲配套嘅。 嗯， 咁所以咧就有幾個框所謂個門檻要過。第一就係你呢塊熟地，私人嘅熟地，你能唔能夠好快咁樣去加啲基建，路又好，渠又好，乜鬼都好咧，係能夠支持到一個高密度、比較高密度嘅發展。第二就係、是、咁你都要時間噶嘛，即係如果佢本身唔喺公路旁邊，唔喺鐵路旁邊嘅話。咁你要即係頭先講嗰個都一個幾高嘅門檻。第二頭先講啲咁嘅程序啦，都有排走啦，都要走嘅。第三就係、是、都係要傾翻補地價，因為頭先講啦，你會雖然多咗嘅新增嘅樓面嘅面積會係攞嚟起公屋啫，咁但係公營房屋啫，咁但係仲有啲係會攞翻嚟私營房屋噶嘛，咁嗰度又要傾補地價，咁發展商就會自然係。啊，時間就係金錢啦。如果你再傾嘅話，其實就有都有一定嘅程序。嗯、我覺得即係可以比較一下，就係、是、譬如而家政府未做呢個計劃之前，都有一個叫做所謂rezoning 嘅啊，即係改變個地土地用途，咁去提供呢、這個公營房屋嘅供應嘅。咁佢睇翻嗰210幅啊，而家做咗百幾幅做 rezoning， 即係本身已經係政府地，再將佢改变用途嚟起楼啊，咁嗰个成个走嘅程序咧，当然你就即系佢都未算系熟地，因为佢系本身可能系一啲公园啊嗰啲咁嘅嘢，咁你要改变啊，咁就即系佢个好处咧就系你唔使倾补地价啊，但系佢个唔好处咧就系要要改变用途啊，咁所以咧都要走一定程序。如果你睇翻嗰个嘅唔系一个直接可以比较到咧。其实都最快都系要讲紧即系就算批到能够过到程序，最快都系讲紧，亦都系四五年啊，再起埋楼，亦都系讲紧再加几年。咁所以呢个五六年，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可以话系一个 best case scenario。 嗯， 啊，即系 best case scenario， 即系咁你话一个所谓 base case 或者 worst case scenario 系点咧？ 嗯， 咁就 要睇啦， 系啦，冇错， 系啊。自由峰，我哋而家倾紧咧，关于土地共享计划嘅，政府嘅发展局咧提交咗一个文件噶啦，已经。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参与个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分享你嘅意见嘅。咁电话机旁边我哋请嚟咗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成员啊，尹兆坚咧都参与讨论，同埋咧就听下佢嘅意见嘅，尹兆坚。 Hello，Hello， 两位 ，Hello， 你好，你好。啱我头先倾开咧，就系讲紧发展局啊，公布咗呢个计划嘅细节啦。咁啊，初步而家你哋民主党嗰方面，或者你自己点睇而家政府呢个计划，或者你觉得而家可唔可行咧？提出咁样嘅新嘅方案出嚟之后， 我第一个回应就系阿袁山兄提过嗰啲问题咧，我相信第一个时间成本咧就。我相信冇政府講到咁樂觀啦。剛才講咧，即係最理想都五六年，我覺得都差唔多估算。但係唔理想，我估咧有機會甚至係更長時間，即係十年八年都唔出奇嘅。主要我琴日都提過一個觀點嘅，就係、是、因為依、這個計劃有一個，你可以話佢流動又得，話佢唔係流動得，但係依個係 default 咗嘅問題，就係、是、個發展商提出嗰個嘅建議咧，其實可以包含埋周邊唔係自己土地嘅一啲建議。而有關嗰啲嘅基建項目咧，可以唔未必佢即係個其實寫法根據而家嘅計劃咧，未必一定要坐落喺自己土地嘅。咁我哋係擔心咧，有機會所謂叫借刀殺人，即係無論個地主啊，過去喺收地嘅過程中，可能好唔順利收唔到某啲嘅地嘅時候，佢提出呢個方案咧，就會引起另一種嘅爭議嘅。咁第一借刀殺人固然係問題啦，第二個爭議就係正話啱啱袁生講過啦，維生嗰個點就係、是、個時間可能仲長啊，因為大家就會爭持噶嘛。喂，搞錯！你揾我笪地嚟做基建嚟到釋放你嗰邊嘅土地價值咁樣。另一種銀仔兩面嘅，我比較擔心就係、是、倒翻轉就係你點確認周邊嘅土地嘅嗰個嘅持有人真正嘅身份係邊個咧？嗱，呢個部門都自己承認佢係冇辦法確認嘅。咁會唔會有另銀仔兩面嘅另一個問題就係、是、自己大波上攬咧？即、就、係、是、你唔講你自己嗰個嘅周邊土地嗰個嘅擁有權或者我唔知背后嘅原因啦，就真係佢拥有还是佢係集团式啦。而个结果就係当佢发展到而家呢个部分嘅佢所讲嘅提供嘅现有嘅方案其实係会导致周边嘅土地嗰个价值係被释放嘅。将来佢就打破咗啲而家城规嘅限制。咁其实某程度你係俾咗一个工具或者叫做搭便车嘅工具俾佢喎，咁呢啲会引起社会一种质疑。我相信大家对于PPP 或者呢啲土地共享嘅质疑，其中一点最大嘅公众就係会唔会构成咗利益输送啊咁样。咁呢个似乎喺个计划入边 這個陰霾是釋除不到。 嗯，即是你始终即是话头先讲嗰个意见，即是话都是可能惊，即是因为咁样嘅方案咧，就益咗啲喺周边地段嘅土地嘅拥有人。 系啦，无论构成咗人哋嘅损害或者构成咗自己嘅利益，你都会有啲争议。而呢啲争议不其然地会出现，正话阿袁生兄佢所讲就系、是、个时间成本又进一步长咯。如果咁样搞法，点解唔反璞归真？用行一二四收回土地去行，其實時間成本未必爭好遠，但係最少公眾嗰個質疑、嗰、那個透明度亦都係會高好多咯。 嗯， 即係但係嗰、那個 我自己比較擔心。 但係尹議員，即係當然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而家就係啦，即係 compare， 即係比較下嗰個時間性就係、是、究竟係呢樣嘢大家所謂 PPP 大家互利能夠快啲，定係土地收回條例如果佢要係有一個所謂即係所謂有一個公共嘅利益去做，咁而家佢哋就似乎即係認為，喂你我本身係諗住起樓。啊，咁你都收翻我嘅話，咁呢個其實真係會唔會同嗰個所謂private property right， 即係嗰個私人業權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基本法保障嗰個權利，即係點樣去平衡呢樣嘢咧？ 當然啦，佢要收得地咧，行一二四章咧，佢一定要係吻合咗嗰個所謂公眾用途嗰樣嘢啦，係咪？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擔心嘅，即係除非佢話收完之後，我即時拎出嚟拍賣。就會變成私樓發展咁樣，咁梗係大劑啦，係咪？但係如果佢即係純粹一個新發展區，而主要入面嘅房屋用途以至公共設施啊、道路啊、基本建設啦、啊，都係為咗公眾利益嘅公共使用用途嘅，咁我就唔係好擔心呢個會好大問題。 所以呢個就牽涉到究竟即係咪就話即係新發展係咪所有喺新界嘅地都係最好？或者應該用新發展模式 NDA 個模式去發展，因為學你話齋用 NDA 嘅話，就確立到公眾用途，就可以用土地收回條例就容易啲之類嘅嘢。 其實嗱，兩者本身係唔矛盾嘅，本來用 NDA 新發展區模式，其實不嬲都有啦。 係啦， 而公眾係有信心透明度高，所以我話點解我係原教紫色比較覺得呢個係好嘅。咁至於你話其實 PPP， 喂，我覺得都例子其實係真嘅，喺理論上係根本冇問題，但我哋好慘，香港有一個。不幸嘅狀況就係我哋對於地產商同埋政府嘅關係，以至地產商喺呢啲利益上嘅分配係有個好大嘅懷疑，形象好唔好啊？咁我就擔心，因為呢樣嘢就唔係因為咁就指責佢，而係因為呢樣嘢帶嚟嗰種質疑，就會有社會爭議，就會構成時間成本。到最終我就擔心不得不償失。而呢個計劃另外有一點，我想簡單補充一下，就係、是政府有一個俾人幾質疑嘅地方，就係其實佢行呢、這個土地共享呢，某程度是会影响咗佢嗰个政府行为去到收地嘅。因为佢话呢必须系坐落喺呢啲土地共享必须要系坐落喺非政府已经公布嘅发展地带入面嘛，系咪？咁但系如果佢政府系快马加鞭，好似佢咁讲嘅话，其实好多时就会大家撞车嘅。因为你地产商要提出呢啲咁嘅方案都唔系听日就举到手㗎嘛。我一路做嘅时候，原来政府入快马加鞭，我就唔知道啦。我理論上應該係唔知道㗎，唔知道原來有一個項目嘅話，咁政府會唔會放軟手腳呢？昨日就好多議員喺度質疑呢，驚政府放軟手腳根本唔會做 NDA 囉。 嗯，系好啊！咁我哋嘅时间咧就要听一听新闻噶，咁或者阵间我再同阿小娟再倾一倾啊！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呢个讨论咧，我而家倾紧嘅就关于土地共享计划。咁发展局咧公布咗一个规划嘅一个详细嘅细节啦。到呢个细节咧，有啲咩问题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话，理工大学校方已经搜寻过所有校园建筑物，冇人留守在校园，亦表示校园受严重破坏，希望警方尽快处理。油尖警区指挥官何润胜话，由警方谈判专家、爆炸品处理课人员等组成的安全小组，联同一些刑侦人员，听朝会进入理大校园处理校内危险物品和搜证的事。另一方面，理大两度发表声明，向政府要求立即解封校园。鉴于校方已经进行全面寻找留守人士的工作，建议警方无需再采取类似行动。校方、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 员先后进入校园搜寻，未发现留守人士。多名议员在立法会大会关注警方执法问题，有建制派议员说正常人都看到警方在止暴制乱工作有很大贡献，使用武力属于基本和低的程度。有民主派议员认为市民眼睛雪亮，若非警方行为过分，区议会选举结果不会一面倒。另外，由六月起，警方在大型公众活动中拘捕超过5800人，至今发射大约10000枚催泪弹，其中使用得最多催泪弹的日子是今个月12号，警方在中大二号桥向校园内的示威者防线发放。另外，投诉警察课收到的投诉个案有1260多宗，全部个案仍然调查。公务员事务局说，当局六月起收到有关公务员参与非法集结、暴力活动或公开发表诋毁一国两制言论的投诉，涉及43名公务员。另外有4宗涉及官立学校教师的投诉，当中有2名教师正接受调查，目前要调职。有议员关注有警务人员在内地微博发表的言论涉嫌造谣。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说，不评论个别公务员的行为。他又说希望在明年立法会会期完结前为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完成研究。封闭一个几星期的红隧清晨重开，日间整体运作正常，收费亭已经修复，管道内没有残余的催泪气体或者烧焦味道，所有经红隧的日间巴士路线恢复服务。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初时天晴渐转多云，听朝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星期五朝早清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咁就喺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中线有意外事故清理好，而家车龙咧就消散，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启祥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交通正常，但是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九龙去港岛现在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的，就是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近兴田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温之劳街。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咁另外咧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因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龙尾去到丁九桥。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较早前都曾经实施过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已经取消。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而家大学站咧仍然系关闭，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继续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喺晚上嘅11:30结束。咁而家港铁咧系安排咗列车来往沙田站同埋马场站，前往沙田马场嘅乘客咧需要喺沙田站转车。九龙区嘅其他封路安排，提提大家，介乎柯士甸道至到红磡站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道、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而家都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林郑月娥就话都谂下做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都回应到几多咧？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 可以嘅，但另一方面系林郑不能够唔回应社会上嘅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你系顶唔住呢个民意，希望佢可以反省下啦。如果你再坚持咁样做落去咧，我好担心出年嘅立法会选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净系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系仲攰。而家净系想快啲翻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咯。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系犯法噶，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系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噶。 系、哦，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潮风翻嚟咧，我哋系倾紧关于土地共享计划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啱啱新闻之前咧，就同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尹兆坚咧倾紧。咁尹兆坚咧对呢个计划咧就都提出咗一啲嘅质疑嘅，黄先生啊。咁系咪有啲意见？你想再同阿尹兆坚呢度再倾一倾？ 系尹议员啊。 系 hello， 陈伟山， 系 正 讲，几样嘢啦。第一就头先你讲咧，即系会唔会咧？做咗呢样嘢之后咧，就令到规划署佢哋咧将来划新嘅所谓新发展区咧，划得慢啲，放软手脚咁样。 系 咁有两个问题嘅。第一咧就系话，你知啦，其实而家啲 NDA 咧似乎唔系嗰个所谓划得慢嘅問題，而係咧落實得慢嘅問題啦，即係洪水橋啦、新界東北元朗 啦，呢個一個問題啦，落實得慢啦。 咁所以其實 亦都係冇乜新計劃嚟緊嘅。 係， 如果佢話佢政府如果承諾話佢唔會叫唔好聽嘅揸流灘啦，放軟手腳嘅話，咁你理論上佢係陸續要有噶嘛？ 係，都陸續有。 地產商亦都理論上又唔知佢有噶，我希望喺香港仲係咁先啦，唔知佢嚟緊係咩噶。咁其實兩個計劃係有少少相沖嘅。咁就所以我就懷疑啦，如果政府而家似乎擺咗較大嘅心力時間喺土地共享，咁係咪會你會唔會喺度叫做唔盡全力喺度放軟手腳呢？其實呢個係跨黨派同時都有呢個邏輯上嘅質疑嘅。 明白。 咁當然呢，佢就話佢唔會啦，咁但係似乎而家唔係好有實證證明佢實際操作上佢真係會兩條腿都走到路，因為呢兩條腿似乎有少少互相棘腳咯。而家係， 但係會唔會就譬如我哋一般講 NDA 都起碼講緊二三四百公頃咁先算啦。咁但係呢啲嘅土地共享嗰個規模都即係如果就咁睇都係講緊幾公頃嚟，會唔會咧？ 百五啊，最大百五啊。但係佢個講法係只要政府一公布有關計劃，佢唔需要係拍曬板喎。即係佢突然間我宣布啊，我都研究緊有關計劃喺嗰、那個宜爾發展區咪講緊。咁就好大鑊喎，疑似都可能中咗。咁我如果我係發展商，我就會諗落，哇！我搞一大輪，咁原來佢一舉手話，原來政府又聽日佢一講，我全部計劃就泡湯啦。咁、其實係我就即時諗啦，政府又冇咁蠢㗎。咁如果佢要讓 PPP 嗰度行得到，會唔會其實真係會調節一下？未來根本就唔會有好多呢啲叫疑似嘅新發展區計劃咧咁樣。 第二個 要釋除我哋疑慮嘅。 第二個傾想傾咧就係頭先你講，即係會唔會話即係做咗呢樣嘢起咗條路，咁就因為周邊個土地都會係相關發展商，咁大家就會益咗佢咁樣。咁呢個就問題就係牽涉到。即係當然我明白你都係想所有新界主要都係透過 NDA 去做，咁但係事實上 NDA 而家係規劃得少，落實得慢啊。 知道呢個係事實。 咁所以所以如果要即係有私營嘅樓去供應，都係透過發展商去做啦。雖然即係大家對佢嗰個形象都有保留啦，不過就咁，但係如果你最終起一條路，因此而多咗周邊嘅私樓，咁對整個社會效益。咁都唔係一都有一個即係始終而家乜嘢地乜嘢樓都唔夠私樓， 即係最後都會帶動令到供應多咗啦。咁係咪結果都會係好事 咧？可唔可以咁講？但係如果咁點解唔用政府嘅行為清清楚楚去做咧？而呢個行為咁做咧，會構成一個就係所謂利益輸送嗰樣嘢嘛？你就搞咗一個叫做土地共享計劃，就話明依150公頃嘅，原來周邊仲有一大堆咧，就食到大茶飯嘅嘢嘅。 跟住佢划完呢150公顷，当然佢政府就承诺我哋，佢嗰啲所谓发展规模同埋基础建设都要合乎比例，但合乎比例呢四个字系可圈可点嘅，因为揸庄嗰个系政府。 同埋 咩比例构成到周边可以释放呢？譬如我嗰度，譬如举个例，我举简单啲讲，如果以前佢如果已经发展到嘅话，合乎到城市规划嘅要求已经发展咗啦，就 是、 因为有种种呢啲限制嘛，佢就透过呢个计划提将嗰啲城规嘅金刚圈拆晒，跟住令到佢周边嗰个嘅，如果佢真系有啊，我假设咧，即系叫担心啦，嘅土地个价值释放咗，咁系咪合乎到社会利益？呢、這個係值得討論嘅， 咁所以 係有啲問號喺度先啦。最 明白，即係所以就呢度牽涉到就係頭先你講，如果釋放咧周邊土地嘅價值，咁就第一，即係如果佢其實都係提供私樓啫，咁社會都需要私樓啦。不過你個講，同埋第二就係、是。咁其實佢都要補地價㗎，即係到時候將來佢釋放咗，佢都要補地價。咁你學你話齋，就相唔相信即係所謂而家補地價嗰個機制咯？ 所以佢喺呢個部分我冇批評嘅話，咁、你賺咗地價，佢唔會嘅，始終係你講啱，佢都要補地價嘅。 係 咁，但係就會令到人哋覺得政府搞咁多呢啲計劃，其實都係即係個波俾地產商去食大茶飯啊，會唔會係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好擔心，就好似你成日都你哋都公道咁講啦。咁始終地產商嗰個形象，政府同佢個關係千絲萬縷，嗰個形象感覺係唔好。咁我係擔心咩呢？就算我哋硬去覺得你哋講嗰啲都係釋放咗土地，都係有私樓嘅好處都好呢，我哋俾嘅代價係多過呢啲嘢嘅，因為社會會有好大紛爭，甚至呢個紛爭會構成時間成本，到最後我哋認為會快嘅嘢咧，可能因快得慢咯。 另外想請教就係頭先你講咧，即係而家嗰個所謂借刀殺人，即係平時個發展商隔離有個細嘅收唔到地， 咁喺嗰度起條路， 起條路咁樣就嚇食咗你咁。嗱，又調翻轉，即係因為嗰、那個而家佢食咗佢最終佢都係攞條起條路啦，都唔會攞嚟起 咁政府就幫佢揾食噶咯，行使公權力去收翻就行呢個收回土地，就收人哋佢地產商收唔到嘅地，就收嚟做公共行為，跟住就令到地產商喺另一邊嘅土地係得到釋放土地價值，分到利潤，咁係咪合乎到公众嘅伦理咧？我觉得呢个系有争议性嘅。 咁但系调翻转嚟问就系话，即系平时都你都话土地收回条例系要有合乎社会嘅效益，社会嗰、那个public interest 啦。咁起条路，咁其实就有咩即系有咩意思咧？就系学你话斋，提供咗多啲嘅单位。如果你用 PPP 里边，咁佢起码都会起到几千个公营单位啦。希望咁再喺周边亦都提供，就算你学你话斋，侧边系一啲都系自己人自己 friend 再起到私楼嘅，咁嗰个其实都系即系咪就系一路讲嗰个土地收回条例底下赋予一个个 public interest？ 如果你能够去， 我明白你咁啊，我估最大个分歧点就系咩咧？如果一个纯粹政府嘅行为，我相信公众就唔会质疑佢系获取利益或者输送利益噶嘛。 嗯， 咁而家最惨就系喺冇对地产商好冇信心嘅情况底下，对政府同佢嘅关系好冇信心嘅情况底下，我哋提出一个其实喺世界各地都行紧嘅一种模式。而呢个模式喺香港之所以水土不服，系有佢背后嘅原因噶嘛。即系我哋提出呢个观点啫。咁另外，其实你而家我哋仲有一个位大家都担心嘅，就系嗰个所谓顾问委员会啊，那个都因为我正话嗰种观点咧，都构成琴日好多委员提出嘅。你点样确保嗰十个顾问同呢啲嘅计划入边嘅得益者持份者系冇千丝万缕关系？政府都解答唔到俾我哋，佢净系话有申报制度。嗱，咁我觉得我想提供埋呢点就系、是，你见到种种每个角度嘅繁数，似乎都系万佛朝宗归翻个点，你会唔会益佢噶？咁我觉得呢个问题一日唔解决咧，呢类计划纵使佢有某啲社会效益嘅作用都好咧，喺香港似乎真系水土不服，好难去成事咯。 系，明白，唔该晒啊，尹兆坚就立法会议员啦。咁就即系始终啊，黄元山呢啲计划始终都系牵涉到最后嗰个问题，就系、是、对私人嗰个发展商咧，系咪即系政府做呢啲计划咧，间接会益咗佢咧？咁似乎呢个死结都系好难解得通啊！ 又头先阿尹议员讲啦，都我明白嘅，即系当然就系话大家对个制度啦、机制啦，所谓即系同发展商嘅关系啦，嗰个信任程度啦，咁样。咁因为即系如果其实头先讲啦，香港公营房屋又唔够，私营房屋又唔够，咁你私营房屋系边个提供咧？咁提供者就系发展商啦。咁所以你点样令到佢即系喺现有嗰个制度，包括最主要当然系补地价机制。 制里边，能够系即系大家系觉得系合乎一个即系公平公开嘅一个即系制度，令到即系发展商喺提供私营房屋一方面，同时间咧都系即系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即系个。goods 嚟啊，即係一個大家都需要嘅嘢嚟噶啦。咁但係同時間係又合乎翻嗰個即係公平或者一個透明嘅一個即係補價制度啊，即係補地價，因為佢起幾多樓你都要起多咗嘅話。就自然要即係補多啲地價，咁嗰個制度本身等等都要有一定嘅即係可能信任程度先得咯嚇。 嗯，係啊，咁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土地共享制度咧，到底可唔可行咧，同埋係咪會益咗地產商咧？咁歡迎大家咧可以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1嘅，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今日嘅香港，无论属于乜嘢立场， 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嘅香港， 关于引渡嘅法律问题嘅理性思考， 要以良知执法同埋守法。 如果你仲有咩问题，我系乐意同你讨论嘅。 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有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同年轻人分享佢嘅谂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我哋咧每一天行出街咧都系一个消费者。如果咧我哋喺买嘢嘅时候，我哋谂清楚啲，买嗰一样嘢，我哋系咪唔需要包装？佢用嘅物料系咪循环再用嘅物料啊？等等，能够做到咁样嘅话咧，呢一个咧就系攞买嘅精神啦。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郑敏华，思网络总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哋傾緊關於土地共享計劃嘅，咁大家如果有意見或者想分享你嘅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1。咁喺電話機旁邊，我哋請嚟另一位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成員，亦都係工聯會嘅議員咧，麥美娟，同我哋傾一傾呢個問題嘅。麥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嗱，我睇翻啲报道咧，你都有即系发言咧，就批评呢个制度啦，或者俾意见啦，咁就关注呢个计划咧，就令到发展商嘅透过申请咧，就收翻一啲过往拒绝发展商收购，就由小地主持有嘅农地，咁政府咧就会唔会系变相协助发展商去收地咧？咁你个关注点其实都系话政府用呢个方法，其实会唔会又系益咗发展商咧？咁你系咪都系个担忧对呢方面为主啊？ 系啊，因为我寻日就系问局长。想點樣可以確保？因為我哋知道其實喺新界嘅農地，其實嗰個持有人唔一定係一啲大嘅發展商，可能係有啲小地主，佢哋可能根本一路都係抗拒，寧願即係自己嘅地自己處理啦。佢哋唔會就算發展商用天價都唔會去賣嘅。咁但係若果用呢個計劃之下咧？發展商若嗰個計劃嗱，嗰個小地主佢個地可能就喺呢個計劃裏面可能係一啲要起公眾設施嘅地方啦，政府可以收回呢個小地主嘅地啦。咁會即係變相好似係協助咗發展商去收一啲佢以前收唔到嘅地。咁我尋日問局長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佢冇一個好明確嘅解決嘅方法話到俾我聽。即係如果我哋譬如我哋點樣可以證明政府成日話佢哋呢個。呢个计划咧唔系爱嚟帮发展商收地嘅，咁但系呢个就算佢唔系佢系要帮发展商收地啦，呢个当唔系佢嘅目的。咁但系有可能系会产生呢个后果噶嘛？咁点样去确保唔会产生呢个后果咧？咁我觉得政府系要讲嘅，即系话譬如话喺嗰个发展里边系咪要限住？即系如果有一啲小地，一啲小地主持有嘅地，嗰啲公共设施嘅设计。是由哪个做呢？是由政府去做啊。咁政府去考虑做啲公共设施嘅设计嘅时候，就应该系唔会考虑嗰、那个，即系当佢做设计嘅时候，佢唔应该会考虑嗰个地系由边个人持有啦吓。咁、可能会有啲公平咯。如果唔系嘅，如果嗰啲成个地嗰、那个，即系我哋讲个 master layout plan 嗰个成个发展，都系由发展商自己去提交俾政府啊，做晒啲城规咩咩咁。咁会唔会就真系会变上晒？佢可能会专登，唔系专登啦，可能即系咁啱啊吓，嗰块地就喺佢嗰个地方系啱啱要起一个天桥或者一个过路处嘅，咁就会因为公众理由要收咗个地咧，咁呢啲情况，我觉得政府系要讲得清楚出嚟嘅，点样会避免俾人有个感觉就系、是会可能会变相帮助一啲发展商去收一啲佢哋以前收唔到嘅地咯。 咪议员，但系即系我又调翻转又咁谂咧，即系话嗱，因为嗰块私人地咧，其实嗰个发展商即系低地积比咁样咧，都会系咪都会即系过咗城规会啦，好多都会起楼噶啦咁样。咁而家就而家就系政府话喂，咁因为要增加地积比，咁要多啲密度发展，因为要起埋公屋咁样，咁所以咧就先至要收嗰、那个头壳，你话斋即系发展商收唔到隔篱，可能有个小农户嘅嗰块地啦，咁呢个就系所谓即系收土地收回条例底下，即系赋予政府嗰个所谓只要合乎公共利益就可以收嗰个嘅权力啦，咁样，咁即系话头先讲咧，如果照翻系咁嘅话，只要发展商其实唔使增加地積比，咁佢係咪都會起私樓，亦都唔需要收隔離嗰塊嘢，佢都會即係佢都唔需要擴建條路，即係如果打個比喻啦，因為佢低地積比咁發展啊嘛，就正正係點解要擴闊條路，要收嗰個小農户嘅地呢，就係因為要起高嘅地積比，發展多啲嘅公營房屋，咁即係调翻转嚟讲，即系咁系咪都系即系都系咪就系咁就等于话系帮发展商去收嗰块地咧？因为佢嗰块地其实如果佢低密度发展，佢唔需要收嘅。 如果咧，正如你嘅讲法咧，如果佢系用佢以往嘅收地嘅方法，可以低密度嘅发展咧，但我哋讲紧一啲细嘅地咧，有多时候咧就系我哋起码喺我自己接触嘅一啲个案都系啦。有啲小农户佢哋系坚持唔会卖地俾嗰个发展商，即使佢系用一个低密度嘅发展，咁咁所以可能啲发展商就喺设计嗰阵时候就要即系避开佢啊咁样。咁但系若果用咗呢一个方法，虽然我哋明白我哋系会增加到一啲地积比去增加发展公营房屋，但系就会令到呢个小农户本来我都系根本唔想你发展，咁而家自己发展咗，又或者可能以往咧发展商系想发展呢个地，但系因为小农户个地唔肯卖俾佢，令到佢唔能够发展起一条路，嗰条路可能唔系一定系要就算唔系即使系一个低密度嘅发展，都可能需要呢个地方嚟作为佢条路嘅。咁結果佢就即係以往可能係唔發展嘅，依家就因為有政府用嗰個土地收回條例，就可以收咗佢，就可以幫佢發展呢塊地啦。咁可能係會係咁噶嘛。咁所以我諗，我就覺得我覺得個情況就係點樣？我琴日問過提出嘅問題就係、政府要話俾我哋聽，點樣可以確保佢做嘅呢個計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幫咗人去收地。政府已經強調得好清楚，就係佢呢個唔係佢嘅目的。咁我都信呢個唔係佢目的嘅。咁但係唔係佢目的，佢點可以有啲機制去避免呢？即係好似頭先我講，係唔係嗰個成個地嘅設計啊，嗰啲公眾設施嘅設計係應該由政府嘅佢哋唔考做自己考政府去做，而佢做嘅設計嘅時候係唔會考慮嗰個土地嘅持有人係邊個嘅。咁起碼睇落我哋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公正啲或者公平啲嘅設計咯嘅做法咯。 吳偉娟，我想問一下咧，政府提出嗰個方案嘅時候咧，就都有提出話建議設立一個不多於十人嘅顧問小組嘅，咁啊就每一宗申請提供意見啦。咁呢個小組即係多少都帶有一個即係把關啊，或者俾政府意見啦，即係發展嘅過程裏邊，即係算係其中一部分守，我諗係守龍門嘅，即係個作用都係用咁嘅方式。你哋覺得足唔足夠咧，或者係咪可行咧，或者有冇用咧？ 其實呢、這個就要睇下到時嘅人選出嚟係咩人啦。我相信而家以往咧，我哋有呢啲咁嘅顧問啊，或者獨立嘅一啲小組啦，大家都會相信嘅。咁不過喺而家，我相信喺社會嘅氣氛底下咧，即係太多不信任啦。即係你揾咗嗰個咩人出嚟，背後係乜？究竟政府點解要揾呢個唔揾嗰個？可能都會有一個咁樣嘅令人哋有一個懷疑嘅。所以我諗嗰、那個。个机制系听落系 O K 嘅，但系到时嘅人选系乜啦？系咪真系做到呢、這个把关嘅工作咧？好似头先我讲嗰啲问题，系咪呢个委员会都可以俾到意见，系可以做到把关嘅咧？咁 咁喺因为头先讲嗰个委员会之前有一个所谓中央小组，如果我冇理解错，嗰个中央小组应该系啲公务员嚟噶啦，即系喺即系个局里边一啲公务员组成一个即系小组，咁就中央去统筹呢件事咁样。咁其实佢哋系咪都做咗第一阵把关咧？即系除咗信嗰班专家之外，即系除咗信即系行政都要特首都要有个即系原则上嘅批准之前，其实公务员嗰啲都要做一个把关。咁、那个公务员嗰个把关，你觉得都重唔重要咧？ 我公务员嘅把关当然重要啦。我觉得个机制，头先我讲啦，机制其实咧。 睇落去有咁樣嘅一重一重嘅關卡，但係喺做嘅標準又有冇呢？頭先我講嗰啲問題呢，其實係咪當佢考慮每一份申請嘅時候都用一同樣嘅標準嚟到確保每一個申請去處理嘅時候都會公平公正同埋公開咁樣做呢，嚟到避免俾人覺得呢係偏幫某一啲申請者嘅呢？咁所以其實唔單止係嗰個把關嘅機制，而更加係呢，我琴日問局長嘅就等於同樣一樣，就係、是、需要有一個標準呀，去俾呢啲人去把關嘅時候佢考慮嘅標準係乜，或者佢嘅做法係乜。 嗯，但系佢呢个计划里边咧，有七成嘅总楼面都系拨做公营房屋嘅。咁其实对成件事或者对提供呢个公营房屋或者首置盘咧，其实都有帮助。咁呢方面其实你哋考虑嘅时候，会唔会都考虑埋呢个因素喺度咧？其实， 咁我哋其实头先嘅讲啦，其实我哋觉得呢个方法当然系可以，如果能够做得妥善嘅，嗰啲机制系行之有效嘅。咁就可以增加房屋嘅供应啦。不过我寻日问局长嘅几个问题，就系包括会唔会帮变相帮咗人收地啦。第二就系喺嗰个图倾嗰个补地价机制嘅时候，有冇一啲时限啦，系确保唔会因为咁样而拖咗成个地嗰个发展，即系变咗本来中长期嘅就中短期嘅发展，结果可能变咗系长期嘅发展啦。其实事实上，我哋其实以往都其实睇过唔少噶，有一啲嘅综合发展区嘅发展都系因为咁样而拖咗耐咗噶咁。咁第三就系、是、究竟头先你讲啦，嗰、那个新增而家讲紧嘅七成嘅作为公营房嘅单位，其实系新增嘅楼面面积嘅七成啊嘛。咁即系话，若果嗰、那个地嗰、那个成个申请里边，究竟新增嘅楼面面积同原来嗰个究竟系有几多咧？嗱，寻日局长举呢个例子就系嗰个二万嘅原本嘅发展嘅学地系二万平方尺。如果透過一個計劃之後咧，新增咧就可以有六萬啦咁，然後喺六萬裏面計七成。哈爾濱如果另外一個 project 係佢申請嘅係二萬平方尺，但係新增嘅都係二萬平方尺，攞七成嘅話咧，咁其實就冇尋日局長喺開會嘅時候講俾佢聽嘅例子咁多啦。咁呢啲係咪都係一個頭先講嘅幾個把關機制裏面佢哋會考慮嘅，就係點樣去確保嗰啲新增，即係政府提供咗呢啲設施啦，然後嗰個新增嘅樓面面積係足夠，即係化算嘅，係咪？即係政府提供嘅呢啲設施之後係化算俾我哋，因為我哋係增加到一啲公營房屋嘅單位嘅咁咯。 系好啊，咁 咪都有个，但系都有个最少新增嗰、那个公营房屋嗰、那个嗰、那个尺数嘅限制噶嘛，即系都希望佢最少能够。 但系嗰个唔系，但系嗰个最少新增嗰个就并唔系同佢原来嗰块地嚟到比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新增咗，可能佢个嗰个地楼面嘅面积，佢本来嗰个系二万，咁但系佢新增咗，佢企多咗啦。但系嗰、那个佢政府要投入嘅系做一啲设施啊，咁样我哋啲资源嚟到放宽个地积比率，我哋可以新增啊嘛。咁究竟系咪合乎一个成本嘅效益？系咪合乎嗰个比例？即系政府咁样嘅投入嚟到去攞呢啲公營房屋個發展，究竟係咪一個合乎比例嘅發展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政府要做到，因為其實若果呢個計劃，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計劃嚟到發展一啲本來可能發展唔起嘅一啲地嚟到增加公營房屋嘅話，而我哋希望呢個計劃成功嘅話，我哋頭先我問嘅問題咧，政府係需要清楚去解答，同埋係有一個好清楚嘅原則。去做每一份申請的審批，咁先確保咧，令到市民係會信服噶嘛。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我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成員啊麥美娟嘅。咁啊，按照咁傾法，黃先生，你覺得印象係咪政府而家推呢個計劃都似乎好多阻力？係， 即係當然就呢件事一路都係不容易嘅，我相信係嚇。不過個概念就容易嘅嚇，即係話喂，既然你有地，我又冇地。不如大家有個雙贏的方案啦，咁樣概念上就係好簡單，但係執行嘅細節我諗係真係都 困難㗎， 不容易。 好啊，咁啊時間今日夠啦。